嘉义县议员候选人的服装乍看衬衫西装外套，但是细看他只扣上了第一颗第二颗扣子，接下来镂空的位置让旁人以为扣子坏了，目光不知道摆哪边好。 人民出国门， 人民出国门。 除了候选人的扣子问题，高雄有市议员挑战连任，抨击疫苗安全，直接穿上了护理师的服装，边呼口号边进场，甚至还有候选人当起了动漫中的男主角，要抓鬼，特殊造型大拼场。 抽中二号， 要身份证算该。 台南市长候选人窥基林益峰后次抽中的是二，但是他惯用的手势是七，一时之间改不回来。竞选团队大家比出了胜利手势，只有老爹一直七七七。还好第二次呼口号，林益峰把七修成二，跟着团队整齐一起喊动算，从北到南抽签。 时间是下晡1:55，欢迎收看三 Q 新台湾，我是三 Q 单片维。昨全台湾抽号码，候选人创意尽出，民进党六都拍出7235+12号，那国民党呢，伊主打11月26号的1126，大家欢欢喜喜来宣传家己的新号码，当作是喜事一件。结果连号码拢会使冤家，但是中抽到12号，民众讲准，市政就是爱定12个。伊嘛讲出我要12区开港，12台政策。伊本人嘛讲，这就是我的数字。结果哪样民众支持者甚至媒体总甲开讲12不赦，自食恶果，恶毒的语言，莫怪立委关碧玲讲，因实在有够咯。我闻到大雨天无伫台北，又搁甲苗栗县长的候选人总统进乌白配。黑白配啦吼，负面的声量来到全年上悬，但是伊爽快无代表民众党的选情好。高敬安甲黄珊珊拢反映讲，歹势，甲我无关系。伊家己无检讨，煞阁怪东怪西，讲啊，民进党甲别人讲做歹人啦，啊，我无所不在，变民进党的恶梦啦。啊，50台泡水车，其实我拢无做唔对。啊，黄珊珊红乌条啊卡，即马阁上面警察。高敬安的论文风波黏的背不出来，啊，郭文定一直替候选人制造麻烦，因两个应该头壳摸咧烧。台北市、新竹市、苗栗县拢出现三卡都，人民插政治爱八卦，黏伊一张选票，黏伊气象、保相，民主的选举吼，道理介意的上重要，嘴烂背背嘛是爱冷静思考，上对咱的未来上好。精彩的内容，专业的分析，就伫三 Q 新台湾。首先介绍今仔日的特别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宁晃， 各位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Thank you 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各位好，大家好。 啊，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叶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啊，稍后啊，前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也会加入讨论。台北市长候选人的号码出炉哦，陈时中12号，黄珊珊8号，蒋万安6号。三个人现场也各有各的口号，我们来看一段新闻画面。 因为刚好是五加三嘛， 那两个三合起来好像也是8。 对呀、啊，两个三倒过来是8。 候选人后次抽到8的黄珊珊，似乎太习惯3这个数字，一下子要用手比8，比半天比不出来，有点尴尬。至于国民党的蒋万安，则是抽到6号。 66大顺，太大祝恩。 蒋万安大阵仗，合体小基本喊口号，不过 国万安加油。 抗议民众在一旁干扰，立刻被警方阻止。蒋万安也是唯一出现抗议声浪的候选人，候选人抽后次成为另类较劲场合。 台北12区全体陈时中， 我抽到12号。也真的有幸运之神在眷顾。 为什么说有幸运之神在眷顾？因为数字12跟陈时中的连结有够多。 我们台北刚好有12区，好、哦，那我是时中，我是陈时中，那有12个时区，就跟我都非常有关系。 更巧的是，原本陈时中竞总规划好抽完签的行程，要发布官方影片，就是聚焦12时区，记录台北人的一天。24小时区分成12个时辰，陈时中将推出12支影片，空战部分官方 LINE 也上架12大领域政策说明， 再再象征十二就等于陈时中的幸运数字。而蓝绿白正将抽完号次后，三人首场辩论会将在11月5号登场。陈时中团队锁定政策题，将会诊破百政策备战。辩论前几天，陈时中将闭关备考，蒋万阵营则找各领域专家针对施政议题跟辩论战略训练，下周积极备战。据黄珊珊，组跨蓝绿跨领域的智囊团，曾任宋楚瑜文胆的吴坤玉也会加入。随着年底选战逼近，首场辩论对三人来说可说是重中之重。三立许谦正台中 SNU 的报道。 魏大哥，陈时中吼，人讲时钟就是点十二个，我抽到这个十二号，我感觉这命运的注定。 对不？唔对，人讲哦，十二点拢讲十二个，吼，咱时钟本来就定过就是十二个嘛。啊，多好，无想到讲陈时中啊，咱叫有当叫阿中，有当下叫时钟有啊，吼，结果他就抽中十二号，啊，十二点拢讲十二个啊，十二星座爱倒伊。十二生肖爱倒伊，安尼就好啊。 全人类都倒， 都差不多爱倒伊就对啊。咱台湾人是安尼，咱咧拄到一款代。 刚好是一加三嘛。 那两个三合起来好像也是八。 对呀、啊，两个三等。 赞呐哈！啊，大家拢讲好话嘛。结果无想到讲有这款人啊，为什么呢？我感觉有够无水准的人就对啊。啊，去讽刺陈时中讲伊十恶不赦的对。我感觉这是足无水准的行为。为什么呢？你看咧，即摆抽签的过程当中，有人挑工去攻击国民党，比如讲，啊，你抽到是啥物啥物河北安尼有诶无诶对吧？哈、啊，挑工来甲你丑化吗？无嘛。既然无，为什么你挑工要丑化陈时中呢？你就是安尼丑化陈时中，就可以那个等于说达到你嘲讽的一个那个目的了吗？不会，会让人家讨厌，哦，让讨厌你安尼娘娘嘛。那讨厌你的结果就是更坚定支持者的这个信心嘛。那么你讲伊十恶不赦对吧？哈，伊都于十恶不赦。那敢讲一件代志就好啊？南港长照机构、长照中心的开幕就好啊。我讲这件代志哦。有当时啊，默默的做，我感觉陈时中也好了，这真正是命运啊！为什么呢？这已经是三年前的故事啊。陈时中做卫福部的部长，结果另外一位做交通部的部长叫林佳龙，这么两位拢咧代表民进党咧选那个乡北啊，诶，这个市长就对了啦，吼、哦。迄时阵你长照，你咧代表市要找长照机构，足歹找嘛，代表寸土寸金嘛，所以要安怎呢？因就去找到南港的邮局的楼顶三层楼甲五层楼，拢几千平。所以呢，两个就他去啊想讲，我都改善无，做成长照机构无，开三年的时间啦、啊，拢总哦，包括跟人家配合了对吧哈？起码开幕了有100床，也是收容够16位日托的对吧？啊，利息啊，也是来啊，你是讲啊，给你叫狗的对吧啦哈？这个就是有在做事啊，我讲坦白的啊。因三年前嘛，无想到讲两个人会去选一个选台北市，一个选新北市啊，对不？啊，有人有在做啊。那我咧做，结果就是安尼啊！我家己感同身受啦，我甲你各位报告啦。为什么？因为阮老母啊，那么中风有无哈？二次中风变成植物人呐、啊，那么在家里躺了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呐、啊。然后阮老爸较尾啊糖尿病截肢，两个拢过身去啊。所以阮有六个兄弟姊妹呢。啊，你若无这个环境，阿变喏，什么人要长照？所以呢，有做代志跟无做代志，那有认真做代志跟无认真做代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结果抽一个河北尔，恁的仇恨值有这么悬吗？悬到这款程度，已经到无人情的程度吗？对吧？人连去讲一个好话，你怎么听讲讲伊十恶不赦？伊都为十恶不赦，我问伊都为十恶不赦？啊，过去三年十恶不赦，口罩的调度，包括吼恁、哦、的讲的疫苗安那去调度，美国、日本安那跟咱合作对吧？哈，然后包括来自于欧洲这些国家，拢个连经济国家拢在跟咱合作啊。这代志是要咱去处理的。大概两点的时阵，那记者会破金氏世界纪录。我讲坦白嘞，很多人不听到陈时中的话，那就不心安嘛，对吧？这行过的路，你有真侪批评拢无要紧。问题是批评未使完全批评到仇恨值超过人性的价值，那是不对的。 其实啦，陈时中即马慢慢回来伫社论顶管啊，事实上呢，有一个学者监测人民吼，因咧是创啊，伊咧看讲每一个电视台吼啊，每一个市场候选人到底占着新闻的偌济量。那其中呢，调查出来结果，蒋万安啊，平均是369分钟。那再来，陈时中是397分钟。那黄珊珊是270分钟，也就是讲三个人的分，这个时间真平均啊。所以呢，这个时阵媒体就走去问陈时中讲，啊，你这个是新闻的声量王啦、啊、齁，比蒋万安多8分钟啊，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他说啊，这表示我们比较不容易被气爆。啊，想到你说这个话呢，因为最近啊 啊，不，唔知对来的消息，由中国西部来讲到绿营的基站，哈、哦，这个比较不一样阵营的说法啦，就好像我去评论国民党基层怎么样那种感觉。他说啊，不想让国民党拿下首都，所以绿营的基层酝酿弃城保皇，弃陈时中保黄珊珊。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传出说啊，总统较爱黄珊珊。那当然，陈时中第一时间啊，西反社回应说这是不太可能。哇，弃保操作到把自己的人弃不见，有这种操作吗？ 其实我刚刚这个操作其实就是，国民党很想这样操作，但是这个操作已经很久了，一定不好了。 主要是不合理啦。 对，不完全不合理。我们先从科学上的数据来看哦，刚好今天摆三立有委托山水民调做了一个台北市长的民调嘛，哈、哦。总支持度我就先不谈，我谈交叉分析。你从交叉分析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泛绿的支持者里面，现在哦，金马会支持黄珊珊的大概只有 5% 左右，所以泛绿的支持者几乎全部在支持陈时中。也就是说，你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可能去弃保？你要说把黄珊珊，就说绿营把黄珊珊弃掉的可能性还稍微高一点，因为你不可能说是80几%弃掉去保护那5%的，然后其实应该是倒过来讲，那5%的弃掉，然后去投支持那80几%的哈、哦。所以就科学的数据上来看，这陈时中黄珊珊之间不会有弃保。但是同样一份民调，我们你去看蒋万安跟黄珊珊哈、哦，就很有趣了。泛蓝的支持者里面，支持黄珊珊的大概还有30%左右，所以黄珊珊跟蒋万安他们的选票流动性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因为操作弃保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选票，你才有可能去操作弃保嘛。就像你不会有人蠢到说去操作新党跟民进党的弃保嘛。嘿，国民党扣零那个在天平的两端要怎么如何弃如何保齁、哦。嘿，立动队集齐架集那投票部队立给导向也导向还不扣零嘛。支持者其实是有自主性的。之所以有一些会产生所谓的主动式的弃保，是因为他们希望把他的选票极大化，或者说做最有效的利用。所以绿跟黄珊珊之间不会有弃保发生，这是就科学上民调数据上来看。好，他讲说蔡英文最爱黄珊珊。其实哦，因为刚好那篇新闻出来，刚好那天星期二。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了总统府资政黄坤虎先生91岁的一个生日的晚宴齁、哦。蔡英文有去，陈时中也有去。当然每个人都会简单讲一下话，祝寿星生日快乐嘛。那陈时中在致辞完之后呢，现场就有人喊动算，因为去参加拢自己人嘛，拢讲过的嘛，哈。但是因为事先没有演练，大家也没有想到说在那个生日宴场合会喊动算，所以话告我等不到李立达老伯公盖多香。结果蔡英文坐在主桌，陈时中坐在主桌，蔡英文马上把麦克风拿过来说：“刚刚喊太小声了，来，我带头大家喊，真正带头画三遍动算呢。你这种动作，这是没有经过彩排的哦。”就是小英他现场看到说，安内话料形容一下啊 ，key 谁不搞哈？我总统自己来带头打开话动算。你觉得蔡英文会喜欢黄珊珊吗？我不晓得写这一篇文章的人哈，我说哈，第一个这绝对不是新闻哈，第二个以作文来讲啊，这也是一篇蛮烂的作文。我只是说它叫鬼故事了，该自己凭空想出来的鬼故事嘛。就基本上这个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可是国民党一直想要操作，国民党现在一直想要操作，为什么？这叫两阶段弃保嘛。第一阶段先把陈时中搞到第三名，到第二阶段之后就是弃黄保蒋，这是国民党最想要发生的状况。就是第一阶段我先把陈时中弄到第三名之后，第二阶段呢再去筛朗这个比较绿的支持者，说那你齁、哦、你这样子干脆齁、哦、就弃或国民党的也可以弃保，就弃黄保蒋，这是国民党想要发生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就陈时中不管是他的媒体的报道的时间、网络声量的讨论度，还有他整个目前看起来的民调支持度，我认为今年台北市我还是一本初衷。我觉得台北市第一，今年发生弃保几率相对非常非常低；第二，就算发生弃保，跟陈时中也无关，就是弃蒋保黄或弃黄保蒋，只有这两种可能性而已。 可是哦，你讲真正要把陈时中弃掉，不用讲到什么全台湾啦、啊，就台北市民进党支持者的记忆， 没有提候选人，或者是把候选人弄不见，对民进党从来没有好事啊。 对， 在尤其是在台北这个地方，你不相信，看看柯文哲，来，三立民调，刚刚焕哥有提到的，陈时中支持度 28.8%， 超车成第一，蒋万 26.9%， 紧追在后，黄珊珊也有两成的支持率。那么也经过党籍立委高嘉瑜的证实，他说啊，其实内部民调陈时中跟蒋万安是在伯仲之间，所以弃城保山这件事本身是流言。石琪姐你怎么看啊？这个所谓的弃城保山，或者是未来会怎么演变？ 我觉得这个中时这样子写，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真的很担心蒋万安，就是如果不靠弃保，他们其实对于蒋万安能不能够胜出其实是心存疑虑的，所以不断的在酝酿，在释放出这种弃保的这种气氛，这种味道啦。然后呢还带上一句来加以佐证，你看总统很喜欢黄珊珊哦，都有问说这个黄珊珊到了没。那为什么总统会问说雨韶到了没，珊珊到了没，为什么？是因为总统要致辞。总统在致辞的时候的开场白就是这个要跟在座的来宾每一个人都要这个问好一声。那所以如果问到一个啊他没来，这件事情就尴尬了。所以总统的习惯就会看说是不是大家都到了，那他致辞的时候也提醒自己点名的时候要点到谁谁谁，不可以漏掉谁谁谁。那如果用这个啊总统因为要点名要致辞，然后所以说啊所以总统喜欢黄珊珊的话，那总统也很喜欢我啊，总统也很喜欢阿旺啊，因为如果他要致辞然后我们不在的话，那不是他很尴尬吗？所以他一定会先确认在场有谁啊。那所以用这个东西来套用说哦所以总统很喜欢黄珊珊，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跳痛了啦。好，那现在这个不断的操作弃保，然后呢希望酝酿可以弃掉陈时中这样子的气氛的时候，我坦白说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一点太过可笑。为什么可笑呢？就是说你必须注意到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就是当蓝跟白不断的狂揍陈时中，什么都揍，哇揍到一个不像话的程度，然后就连人家抽到12号都要给人家用一个很难听的话去给他抹黑的时候，那你就必须注意到，那所以反作用力在哪？你这个反作用力会不会使得支持陈时中、喜欢陈时中的人更加坚定？就这个东西一定是两边的嘛，不会说啊一直揍一直揍，然后大家就啊、哦、好就让你揍嘛。好，所以回过头来用科学的数据来看，刚刚年晃讲到的，用三立的民调的交叉分析来看，当蓝白一直在说哇陈时中仇恨值超高的啦，哇这个是最高的啦，然后你看到、哦、这个蒋万安都没有什么仇恨值哦，黄珊珊也这个没有什么仇恨值，那我们反过来看，那喜爱程度呢？从三立的交叉分析来看，陈时中的喜爱正面程度最高，那你怎么看？那你怎么说呢？是不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其实是会相互抵消的？陈时中的正面评价 36.9， 蒋万安还第二而已咧。那所以我会觉得啦，就是当这个蓝白阵营不断的希望能够拿陈时中的票然后去操作这个弃保，我觉得操作的手段战略完全错误。因为黄珊珊你要的就是蓝的票嘛，然后你在那边打陈时中是打好玩的吗？你越打陈时中，挺陈时中的力道就会越强。那蒋万安呢，从一开始就在那边啊、哦、集中选票，你到底是有多没信心啊？你皇家贵公子呢，你重点栽培的人呢，你自己没本事，然后希望可以用弃保来赢。我觉得真是没出息啦蒋万安。所以我觉得台北市这三个，因为他们三个人其实都在纠缠中。高嘉瑜得到的这个党内民调的这个数字，其实跟我听到的也差不多，就是一二名。因为陈时中当面跟我讲过，他说他们自己内部民调就是一二个纠缠，跟第三个有一点比较大一点点的差距。那一二是谁在纠缠呢？当然就是蓝绿这两大党嘛。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要这个要 弃第一名保第三名， 对对对，怎么可能会弃第一名去保那个第三名，或弃第一名去保第二名？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完全不合逻辑啦。 元智，这个国民党的事情问你比较准啊。他说不想有瓜葛，韩国瑜在今天呢、啊、北中南助选，结果卢秀燕不同框，蒋万安没表态。 他今天早上呢，会到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市议员的场子来做联合竞选总部的站台，下午会前往台北市议长啊陈景祥的竞总成立，晚上还会到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那边辅选。不过根据联合报的报道，他说啊，卢秀燕虽然跟韩国瑜同台，但两人时间相差50分钟。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记者跑去问蒋万安，诶啊，那韩国瑜来你开不开心呢？他说啊，跟谁同框都很开心啊，并没有特别的表示正面意见。韩国瑜到底是补药还是毒药？ 我觉得第一个啦，因为他都是在议员的成立大会的场子啊，那还是要尊重主办单位的安排啦。那主办单位到底需不需要他们同框，或者是大家行程能不能错开，或者能不能同台，这个其实是有技术上的问题，倒不见得一定是说，欸，我不喜欢张宇韶，所以我故意跟他错开。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大家行程都很满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大家不用怕啦。如果说心里面有一点点害怕的话，同框我真的觉得还好。像上一次韩国瑜有跟柯志恩同框过嘛，那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现场气氛不错啊，而且韩国瑜是有提到说，诶，柯教授哈，我要跟你讨论一下这个爱情摩天轮哈，这句话后来有被后来有被大家拿来酸嘛，就说诶，韩国瑜是不是要针对柯志恩，就说后来也没有怎么样啊，这个议题也没有发酵嘛，所以我觉得同框真的还好。同框真的还好，那同框还好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我觉得应该这次韩国瑜没有选嘛。如果韩国瑜是他自己在选的话，那可能大家对他攻击力道会比较强。那第二个，这个又不是站台，所以大家只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偶遇嘛。大家同样是在为其中一个人议员候选人在加油，没有必要去吵这吵戏。所以我是觉得同框真的还好，比较要考虑的是蒋万安或者是卢秀燕会不会找韩国瑜站台，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大家比较值得讨论。那站台的话，其实我觉得蒋万安找韩国瑜站台的机会，我这样看起来可能不高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我自己觉得有对他有帮助啦，但是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反正现在蓝军 跟蒋万安是不是不好？ 不是，我不是不好，而是我觉得选举本来就是有自己的策略考量，像林根仁啊、谢福宏啊这种，就是因为已经是有点被边缘化了，要找韩国瑜，而且越快越好。就是他绝对是大补药，绝对是越快越好，不然人家都快忘记他了嘛。那可是蒋万安现在正蓝的、深蓝的，现在都几乎都回归了啊。那你说你找韩国瑜来，其实他们会觉得说我可能那个效益比较效益可能不高，不见得是掉票，但效益比较不高。所以我觉得急迫性就没有那么强。那选举还有一个月啦，到时候可以再观察看看到底这个要不要邀啦。我觉得选战就是滚动式的检讨啦，这样。 那个宇韶哥，韩国瑜站台是补药还是毒药？他自己讲的啦。 韩国瑜的部分，我待会再说了。我先补充前面哦，这个 台北市的部分。 对对对，各位可以发现啊，除非是在最后关键喊弃保、喊抢救啊，基本上比较容易发酵。还有35、36天就开始提早出手，你是给大家什么样的暗示？就是告诉大家呢，其实操作这个阵营的人，操作弃保的人，内心非常非常担忧，非常焦虑啦。否则我讲呢，大部分大家看选举啊，公啊抢救啦，抢救陈柏惟啦，抢救颜值啊，那都在最后阶段才要发酵啊。你这么提早操作会被人家看破手脚。第二部分呢，刚才实习讲的那个部分点名哦，总统点名啊，基本上是礼貌客气啦。但如果是我点名的话，对不起啊，针对民众党我会小心翼翼啦。为什么？还记得那个神奇事件吧？柯文哲提早要弄他陈佩琪吵多久？那柯文哲人呢？柯文哲人呢？为了避免，我是公小英有高度的啊。 说为了那个什么 吹冷风，让我 吹冷风，对啊，我是比较小心眼的啊，因为啊这个吃了别人的亏啦，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需要点名啊，但是如果是在封闭的场合，看看主要来宾、主要贵宾到了没有，到时候致辞的时候呢，因为开场大家都看过嘛，台北市长或者是什么什么人，所有人要点一遍嘛。啊，点黄珊珊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总统喜欢他吗？这两码子事嘛。那我在说，刚才柏惟有说这个逻辑不合理，哪里不合理？来，我们想想看哦，操作弃保除了我刚才说啊，你是在暗示自己现在很不稳嘛？陈时朋友的票可能可以转移。换哥讲过，这个绿营跟白营之间的这个转移啊，可能性根本非常低啦。因为呢，柯文哲跟黄珊珊呢，在这两三年以来是怎么修理民进党的，或是羞辱民进党的？但是啊，那逻辑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因为黄珊珊是浅绿， 为了避免呢让蒋万安当选，所以呢黄珊珊呢是在座所有绿营朋友的次佳选择。简单讲，黄珊珊呢基本上没那么讨厌呐。为了避免呢蒋万安选上，所以呢陈时中就回亚美了。所以呢各位绿营的支持者可以啊选择黄珊珊。你去基层讲给民进党听这样的话，人家会觉得啊你脑袋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瑞德哥去站台讲这种东西的话，给我豁出去，或者是啊我去讲这个东西啊，大家讲啊你打开派。所以你也想想看哦，这种东西只有谁会相信？只有蓝营的人自己会相信啊，自以为聪明啊，认为说这种操作好像会发酵，好像会合理。而且实习刚才讲过啊，这个听在绿营口中哦，就有两种想法。第一个士气大振，好、哦，原来你要来操作我们气保、啊、就喝酒了。第二是什么？内心觉得莫名其妙嘛，哪有这种道理的？我刚才说过，陈时中被黄珊珊不是只有国民党操作仇恨值哦，你这个阶段操作仇恨值，阿哥敢考谁？那我就宽歹机啊。所以呢，这是我前面的这个补充啊。至于韩国瑜的部分哦。哎、欸，啊，为什么蒋万安啊？我们不知道啦哦。当然，场面话、客套话也要讲嘛。因为蒋万安那时候麦克风没有关啊，讲啊说韩粉都不理性啊，韩粉呢、啊、基本上是非常讨厌蒋万安的。现在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蒋万安内心最好是有台计算机哦。什么意思呢？讲话要小心。如果哎、欸，那个计算机啊，在这个来跟不来之间哦，他现在啊基本上也顿的，顿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一定欢迎韩国瑜。哇，那中间选票啊，就觉得你是拥抱韩国瑜是不是？韩国瑜的仇恨值啊，跟喜好度啊，都很极端嘛。啊，如果说呢，这个啊，我不欢迎啊，或是类似啊，有点啊，不太喜欢啊，那么韩粉的票有可能跑掉，枉被他不断的告诉大家我姓蒋嘛。所以你看，讲的四平八粉哦，一人之真的是啊，韩国瑜啊，不是蒋万安啊，内心的蛔虫啊，是不是？他刚才都讲了、啊、四平八稳啊， 他也是韩国瑜的蛔虫啊。 对对对，也是韩国瑜，不是是韩国瑜的心腹里的蛔虫， 这两个 不一样哦。对，心腹里的蛔虫跟蛔虫是不一样的哦，他是有被贴记号的，而且呢，他是发言人嘛。 对 对。 所以你可以发现，蒋万安为什么要小心翼翼？蒋万安对政治敏感度可能没那么高，政治判断呢没那么的及时，但是对于呢蓝营内部的这种东西哦。他一定要很小心翼翼啊，因为补药跟毒药在一夕之间，选票的移动啊，基本上也在一夕之间。如果找了这个呢，韩国瑜可能对深蓝有帮助，但是下走中间选民，不找韩国瑜的话呢，票呢也许流向这个黄珊珊也不一定。所以呢，这就是呢韩国瑜的效益。但我认同叶文智所说的，哪些人会很大方？那个遥遥落后的人哦，这个时候呢，都觉得韩国瑜绝对是补药啦，韩国瑜很乐意啦。为什么呢？因为哦，这些在边缘啊，比如说像那谢福宏这一种哦，如果韩国瑜来哦，多了3%，3%虽然选不上啊，韩国瑜就会敲锣打鼓，哎，还洗过来关呢，你的那个一滩死水的民调啊，才有开始浮现啊。所以韩国瑜的效应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啦。 有一种药啊，它。这个有短时间的作用，但是具有时效性，也有可能有副作用。会不会韩国瑜其实是重要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辆自小客车开在2线道的马路上，突然撞到护栏，右边的前后轮卡在护栏上，旁边是施工工地，挖了一个大洞，护栏一歪，整辆车就跟着摔进洞里。这里是满洲200线道一间加油站的对面。 摕这相片表，恁看弄了就是安尼嘛。 改了护栏， 整个护栏拢弄了， 护栏甲弄下底了。 对啊，所以佫甲这工弄歹了了。 自小客车横躺在大洞中，一度还被误传是车子掉进了天坑，实际上。这里是屏东县政府横向排水施工工程开挖，这辆自小客车在清晨跌进大洞之后，驾驶一脱困就擅自离开现场。 驾驶疑似因车速过快及未注意车前状况，自撞纽泽西护栏后坠入施工坑洞中，相关肇事原因及是否因涉及酒驾规避肇责，本分局已通知当事人到案厘清。 驾驶会撞上护栏，是因为工地的警示不足，还是本身精神不济，或是另有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而满洲两百线道横穿到满洲，拓宽工程进度不如预期，也受到外界质疑。 整体的管线呢也蛮多的，有台电、中华电信， 还有自来水的管线，还有军方的管线都要去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处理。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会跟工期会有所相关。 这起离奇车祸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自撞，驾驶人一走了之，让施工单位也很无奈，打算要对肇事驾驶求偿，只希望他能够赶快出面。三选朱俊杰、何振凤，屏东报道。 一辆计程车在马路上，明明地板上是双黄线，却打左转灯，侥幸想直接回转，没想到下一秒对向一台白色轿车，煞不及高速直接撞上，车壳瞬间喷飞出去，一路往右偏移，波及停在路边的机车。看看这一整排摩托车，有的无辜被撞倒，车壳撞凹变形，有些机车还直接对折，白色轿车也整辆卡在停车格里，现场是惨不忍睹。20号凌晨12点多，一名56岁李姓计程车司机在花莲国联五路西往东行驶，却违规在双黄线上回转，不慎和当时开车行驶的郑姓男子发生擦撞，撞上后郑姓男子偏离车道，再度撞上路旁一整排机车，总共14台，惨被波及。 那你的车子是哪一台？所以你现在才知道你的车被撞到？ 对，所以他会怎么赔吗？ 车主好无奈，怎么也没想到车子好端端停在格子里却会被撞坏。警方获报后到现场查看情况，不过因为损坏的机车实在太多台，就在每台的机车后照镜上一一贴上纸条，通知受害车主到警局登记连单并制作笔录。 经调查，计程车驾驶李男持有合格驾照，自小客车驾驶郑男未持有合格驾照，双方酒测值皆为零。 警方调查后才发现，原来被撞的郑姓男子无照开车上路，虽然双方都没有受伤，但因为计程车驾驶一个违规回转，害轿车撞上，还被揪出无照驾驶，这下双方通通依法被开罚。三立新闻吕燕威尔莲花莲采访报道。 抽签日这天，各党声势浩大，而这位穿梭在人群当中的是民众党新竹香山区的议员候选人叶国文，20号才因为受。 苗栗县的县，苗栗县的议长吼，未来即马要来参选县长的总统进，即几天啊，率领着县议员到台北市政府参观大数据中心，和柯文哲合体，叫媒体揭光啊，这个叫黑白配啊，发生什么代志？看卖者。 闪光灯闪不停，台北市长柯文哲跟苗栗县议长钟东锦有说有笑走了进来。钟东锦帮忙逐一介绍议员，合照时柯文哲反过来帮忙引导。 先帮议长哦，那个熊好就下载，然后 钟东锦大阵仗，率领苗栗县议员参访台北大数据中心，还特地带了女儿钟可可前来，因为她可是柯文哲粉丝，号称是城市交流，但各界关注的焦点是黑白配。柯文哲听到这题，马上先 cue 钟东锦。 什么黑白我是不太清楚了哈，我觉得我是心地很善良，我想那个善良是一种选择哈，我一定会很努力、很认真。 他说好不容易这两个竟然可以同框一起打，为了政治操作，那一定要把人家讲坏人啊，然后要夸大，然后。 柯文哲认为是政治操作，但钟东锦先前自述伤害前科累累，这场会晤民众党内部已经爆发反弹，民进党则直指柯文哲用市政包装替2024总统大选做准备。 为当为他选总统的一个地盘，当黑暗白加起来的时候变成灰色，金石会进成灰的，你的所有行为会化为灰烬的。 前一晚北市才发生万华枪击案，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疑黑道枪击后柯文哲就跟有黑道背景的县长候选人合体，但这说法让钟东锦很有意见。 说我黑道背景啊，这个听起来很不舒服。去年年底我在苗栗办公投的时候，我还是蓝军的英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经过几个月以后我变黑道。 市长会加入民众党吗？ 钟东锦当着党主席柯文哲的面拒绝加入民众党，一场黑白会，两人似乎各取所需。三立新闻李文山、尤日报 SH 小组台北报道。 柯文哲合体钟东锦，一时之间我唔知影上是主角，因为两个人故事拢真多。一边是吸引仇恨值，然后说蓝绿都在攻击我；另外一边是说啊，我没有杀人啊，我是未遂，啊，我没有这个。哦，那个自杀 没有性侵， 对对对对，只是不小心，后来才知道她是人家的太太。就是我们一般不太能 朋友聊天都不太会讲的话，他可以在电视上作为公众人物去讲，他也不怕人家知道他有钱。刚刚那件衣服齁，如果有在打高尔夫球就知道，各位看一下，这个是中东锦议长。那他这件背心呢，看起来是他的竞选背心，也就是他的团队应该每人都有一件。有没有办法再清楚一点齁，你可以看得到这里写着 PING, 齁，这不是业配齁，我们不是网络节目，这是一个高尔夫球的品牌。这个在百货公司专柜可能大致是4000到6000啦，一件啊，我不知道他要做几件。喝呀唔惊人唔知，佮兼呛工，竹北人有个1亿很正常。严若芳，台北怎么讲？北部都是这么奇花的吗？ 我觉得看到他光做那个背心，我们就觉得说哦，给他吸凉，因为像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竞选背心有标价，但是其实做起来一件大概都是300，如果加印制大概就是500块，其实这已经很贵了。所以你整个团队做下来，一个人你一定要两件嘛，因为你要替换，加团队这样加起来至少也要20000块。你一件500块，当加他如果一件3000多块，我真的很佩服那个中东锦哦，真的很有钱，真的很有钱呐、啊。那因为我们昨天上节目也知道说苏巧慧委员有帮他算了一下，他整个全部的土地面积加起来。财产申报有申报的、哦、财产面积整个全部加起来总共大概是11座那个中正纪念堂，就现在自由广场11座的面积的大小。我想说噢，但真的是有够好呀，难怪他真的一直觉得说竹北人可能有个1亿真的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然后我想说我们在座年晃哥有没有，如果有我们真的要去叫你干哥哥一声、 喔、住在竹北的陈东豪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黑白配，你说柯文哲是不是黑白配，我觉得柯文哲他不管是只要对他自己有利对他自己好，然后愿意跟他当好朋友，或者是他觉得说这个人我可以未来在选总统可以占到便宜的，或者是说诶他可以拉拢他有票的有什么的，只要对他自己有利益的他通通都可以把他贴往身上贴。所以柯文哲不是黑白配，他是白红配，然后或者是黑白配，或只要什么颜色只要跟他好，只要愿意投诚他或者是跟他对他有利的，所以柯文哲的颜色应该叫大变色啦，我觉得。那这会不会逼啊好，那但是我觉得 变色是变色龙的变色、啊、 对对对，大变色龙的色。那但是我觉得柯文哲他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说，你说他是黑白配吗？因为他现在很柯文哲就直接讲了，他说哦，那个这是民进党做操作，他说我们把中东锦讲成是黑道，说这叫做政治操作。可是我真的想要跟柯文哲讲一下，你不要忘记，他曾经在2019年他去了果菜第一果菜市场。他去那边视察的时候看了很多摊位，有些是没有跟市场处做出租，没有去承租，但是被使用、哦、他去看了一家他就很生气，他在现场他骂了这些摊商叫什么，他说你们这些简直就是黑道，他把市场的这些摊商这么辛苦赚钱的这些人他说是黑道。但中东锦对他自己有利益，可能对他未来在扩展民众党版图，或在2024年他要选立委选总统的时候，苗栗这边可能有人有一个中东锦再加14席的一个议员嘛，因为他们后面有带着一批的议员，是不是会挺他？我觉得对柯文来讲哦，这个利益真的比较大，所以对他来讲这个都不叫黑道哦，这个叫做政治操作，这个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个人，你这个变色龙，或者是你这个只在乎你自己，而且你也不管说高虹安的时候，因为你这样一合体大家跑去问高虹安嘛，然后大家跑去问黄珊珊说你认同柯文哲这样跟黑道的人做一个结合吗，碰面吗，他们马上说什么不干我的事。那这会不会影响选情？其实会啊，也是会影响黄珊珊，会不会影响高虹安也是会啊。那柯文哲就是一个说我只要是攸关我自己，那其他没关系，就像他打气弹一样，我先躲在后面半蹲蹲到最后，别人的子弹打完我再冲出去杀大家。但错没有，你的团队已经都死光了，你也没有任何的朋友了，你也没有人的战友了，所以大家都死光。所以你说这个黑白配，我觉得对于柯文哲来讲他就是在布2024，他也希望说在这一场的总统选战中他的版图可以从台北新竹甚至现在到苗栗，他要往其他的点过去。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点看到的其实是说中东锦在这场选战中 以民调看起来目前是领先的，因为我在四天前看网络那个什么温度计，他的民调在31，是目前领先。那反倒是黄珊珊跟高虹安，他们现在民调不是第二，要不然就是第三，就是都是落后，没有在第一的情况之下。对柯文兰来讲，我可以切割啊，我把它切掉，因为这边可能会输，那我现在去投资一个可能会赢的人，那未来我的民众党这些小鸡们，我的下面的人是不是可以全部再去寄生在苗栗的政府或是苗栗的这边？有可能啊，因为从台北逃那个新竹没办法啊，我就寄生到那个苗栗去。所以柯文哲他整个的算计其实都只有他自己，他也不会觉得说哦那个黑白配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他只要觉得我现在见面了，只要声量过了那个讨论度大概两三天三四天顶多四天之后没关系，他过了之后我再看看后面的我的，如果民调还有在网上，那表示大家是没关系，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见面会，然后也可以接受柯文哲跟这样子的一个人黑道的人做一个结合。所以我觉得他一个是在测试，一个是在做很大的一个自己未来2024年的一个算盘啦。 其实我一直觉得柯文哲这种操作手法要买空卖空，就假装年轻人都只有支持他。那反正年轻人看到他跟中东锦在一起，他也不会觉得他一定要就要投给中东锦啊，他怎么会觉得就是买空卖空？中东锦觉得跟柯文哲站在一起，年轻人就会投给他吗？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事情。广告之后回来讨论。 民进党屏东市长候选人李清盛台上抽号次，开心抽到胜利二号，但是随后开记者会痛批有人在网络上流传不实讯息， 不晓得从哪边来的而已，说潘县长没有支持李清盛，然后李清盛在选假的。 距离选举只剩下一个多月，但是各种谣言满天飞，像是民进党的党部就收到赖讯息要投双周，但是这个双周却分属蓝绿不同阵营。 内容当然他是提到就是民进党党部暗指就是这次投双周了，那这次不是事实。那还有就是说还包括就是有那个气泡。 屏东县长和屏东市长都有绿营提名自家人，网络流传讯息暗指屏东市长选票挺蓝营，不排除操作气泡，绿营稳住自家选情出面辟谣，还寻求法律途径自清。 目前提告几人？ 目前是提告传述的人员了，我们是希望他不要再转传。 选前倒数时刻，就怕风向跟着谣言吹，绿营澄清再澄清，不让有心人士在背后搞小动作混淆视听。三立选朱俊杰、何胜凤，屏东报道。 茶口味的面糊铺上满满绵密的红豆馅，静待五分钟，这一颗要40元的红豆饼准备起锅。 像刚刚阿姨就是常常来跟我买，她一开始的时候她说这么贵，然后我说阿姨你吃吃看。 招牌上各种口味，但最便宜的也要30元起跳，就算是有人嫌贵，依旧满满订单应接不暇。身价上涨的红豆饼也在网络上引发讨论。有网友买了一颗红豆奶油双馅口味，价钱要45元，让他感叹学生时代巷口买红豆饼三个才20元，现在的价格就快追上鸡排。 现在因为物价比较涨啊，所以又比较贵。对啊，因为现在红豆饼几乎都快可以吃一碗面的。 还好，因为那个料跟皮都不一样，做法不一样。 众人看法分为两派，有人认为有店面装潢包装文青感红豆饼，价格当然比较高，想吃便宜的传统小摊贩也有维持一颗7到10元。至于价格有落差，不止因为店租成本不同，红豆饼的用料也是关键。 像我们的奶油都是用纽西兰进口奶油，一桶奶油现在至少都要6600块，对，纽西兰进口奶油。但外面很多人呢，他用的油是酥油，可一桶油大概1000多块而已吧，那就将近6杯。 对比传统红豆饼，口味、用料、大小各有不同，反映在价格上自然差很多。加上物价飞涨，消费者记忆中只要一个铜板价的红豆饼，确实也越来越少。三人选黄新成、柯文哲台北曾报道。 内一群人闹哄哄，现场还有不少警察会这么大阵仗，原来是因为这件事。 李喜宝，伊了吼，看我有一个来要找这个手机，伊知影，伊就叫伊落马，阮都已经忍耐足久，阮只厝边头尾，大家拢惊伊。 婆婆好生气，想捡手机，却被当成贼。回到19号晚上，影片中出现的蓝衣男正是当地里长候选人李喜宝，蓝衣男则是他的哥哥，同时也是议员候选人的办公室主任，控诉手机掉进去。后续 许人家却拿不回来。 这条路未通，啊，我即马这条你也给他踢去，啊，你也唔好去，我著阁绕一大圈，啊，我著阁。 民众党是一个新兴的政党，然后有很多的年轻支持者。年轻支持者不代表他们是西中诶，他们是因为在很多个选择里面选一个比较新潮的，选一个比较没看过的，他们相信说新的政党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做法。可是当新的政党跑去跟旧的势力结合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票真的会过去吗？看看严宽恒的例子，当时柯妈妈跟严宽恒巧遇，民众党竟然出现一波退党潮。那严宽恒应该要很有感受，也要赶快跟总统请讲。其实你自己的实力就很强，不要去底下熊康熊胖啊。跟他合作之后，谁被吃掉都还不一定知道。瑞德哥，像这样子的黑白配啊，林俊宪立委他也讲过，柯文哲不止跟总统紧，他还跟台中的严家眉来眼去，甚至呢，当时任用韩国瑜到北农当总经理，也跟云林张家有关。柯文哲的总统梦才是民众党的唯一目标， 没有错。那么今天柯文哲的心腹啊，那么刚刚因为这个硕士学位被人家褫夺的这个剥夺的这个蔡壁如，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讲到2024年的总统选举，他说2024年柯文哲一定可以改变台湾的政治选举文化，会是一股清新的力量，所以他见了总统锦，就是这样子嘛。清新的力量就是见了中东锦嘛。当然了，中东锦觉得很委屈了，这几天觉得说，哎呀，你们都说黑白配黑白配，那么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啊。不过要告诉中东锦，就是说为什么人家会把这样的一个 mark, 对不对齁，贴在你的身上，因为当然跟你年轻时候所做过的事情有关系嘛。虽然你后来认为自己浪子回头啊，认为自己这个等于说重新做人啊。不过呢，你过去走过的路，那么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在嘛齁，所以人家现在在政治路上会拿来批评你啊。那么柯文哲八年前说啊，柯文哲是具有强烈个人意识的自走炮。你现在看得到了吧，看到了吧。白色的力量堕落的速度有多快？八年就好了，墨绿就不见了。现在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槟榔有没有变成黑色的槟榔？坏掉就变成黑色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它就是台湾最大只的台湾变色龙啊！如果按照柯文哲的标准，那我告诉你，屏东的郑泰吉跟彰化的碾中人如果没死，柯文哲一样可以跟他们这个的拥抱，不是吗？如果按照你的理论是不要把人家当坏人嘛，然后呢这个跟他们交交朋友，看看人家想要来这个等于说跟我们认识，我们就先跟他交交朋友看看嘛。这是柯文哲的价值啊。原来八年来为了要当总统，所以呢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跟前途啊，改变成真。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啊，你知道吗？这些话都是柯文哲过去讲过的事情，讲过的话。可是啊，就好像财团都是拿刀叉吃人肉，结果你现在一起吃，不是这样子吗？要不然我问你，你什么都说 SOP, 连水门事件你都说 SOP, 那既然什么东西都是 SOP, 为什么你的局处所长去吃饭要报备要公告？为什么你台北市长要偷偷走神旺大饭店的后门去见蔡衍明？然后呢，为什么按照 SOP, 为什么你可以让一个财团的有钱人的儿子直接到你的办公室去有当特权的这个实习生，不是这样子吗？所有的 SOP 都是假的，为什么呢？政极天下我说了算啊，变成这个样子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中东锦啊，他打错算盘。其实在这个所谓的黑白配的一个见面会里面，最伤的人其实是那个中东锦，为什么？你的门来，我讲坦白的，刚刚 Thank you 讲到说他想要民众党的票，对不对？他其实是台湾各县市候选人第一个跳出来力挺高虹安的，因为之前他们来个不期而遇，跟那个柯文哲来到苗栗，跟他假的不期而遇，明眼人都看一定是早就已经约好的嘛。那之前又有父母的不期而遇，那时候就已经在铺陈，现在直接不演了，现在直接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哎呀，真是称兄道弟吗？所以呢，事实上啊，那么这样对，如果柯文哲心里面有2022年的选举的话，他会顾及到黄珊珊的选情，会顾及到高虹安的这个选情，他就不会这样做。但你的心中脑海里面只想到2024年总统大梦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管这个嘛。白色诚可贵，黑色价更高，若为总统梦，两者皆可抛，什么价值都不用了，你知道吗？很简单嘛，就是柯文哲就是这种人嘛。 他哪有什么价值啊？他哪有什么中心思想啊？那么至于刚刚讲到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可笑，有人去提出说什么要弃城保皇，酸计哦，酸计的谁？四年前韩国瑜的是韩粉韩流，那个写出来，现在土崩瓦解没啊？韩国瑜第一次去帮人家站台，在高雄帮市议员的这个等于说站台啊，现场只有一千人，一千韩国瑜呢？三重水漾公园、凯达格兰大道、高雄青菜拢一二十万人，你知道不？无新书发表会嘛，五六千人，对吧？结果一去徛台，初出江湖第一炮，一千人。我跟你讲，没韩国瑜啦，然后我去替阎若芳徛台，现场入大河，千几人，你知道不？你问伊千几人，我问韩国瑜呢，我的场唔捌出现几十万人呢，你知道不？啊，不过拢有一款同款的，我的意思就是讲啊，时不我与，迄、那个时机应过啊。嘿，已经不是你的场啊，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韩国语的场啊啦。那至于说这个，等于说啊，该本身的弃城保皇是一个笑话。为什么？我喜欢你，我喜欢这个，我爱这个候选人，我去投票，还给他哦一个正面的力量。但是负面的力量更可怕，为什么？我痛恨这个候选人，所以我要去投给他敌对的这个对象。这个叫做负面的力量，那更可怕，我非出去报仇不可。王孟黎。对咧，民进党跟绿营呆牌的支持者来讲，专呆完金嘛，大家最痛恨的人是谁？柯文哲啊！除了柯文哲还有谁啊？民进党跟呆牌绿营这支持者最痛恨上面两背锅的人，很简单嘛，就是柯文哲。柯文哲从过去八年前的墨绿，然后呢力挺台湾民主，什么攻击大堆，搁咧太阳花学运有无？最后变成现在这样。你知道不？一路变，为什么叫冰冷？为什么叫它变色龙？一路变，从墨绿一路变，变到跟国民党站在一起，变到跟共产党两岸一家亲，最后现在可以直接跟中东锦对吧？好坐在一起讲，不要说人家是坏人啊！我跟你讲，水门事件因为哦，黄珊珊去跟柯文哲站在一起，三次帮他背书，所以水门事件重创了黄珊珊的选情。我得等着看紧接而来的民调，马上就知道。可是。他跟中东锦见面的黑白配，事实上是重创的是高虹安的选情，因为选民结构不一样。高虹安最多是谁支持他？竹科工程师这些所谓的这个比较中间选民的这些年轻人嘛，一直顾竹北八千万一亿的人呢、啊，满街都是。我的天哪、啊！还那一天呢、啊，那天那个陈东豪对吧？哈，干嘛叫送来呢？那当了一天的亿万富翁啊！他来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意思是讲，不是卖公我好呀嘛，大家拢好呀，祖辈这样子人，叫我大家拢就好呀。有钱不是罪恶，今嘛是劣迹是安哪来？所以事实上，中东锦一直要死守于苗栗的地盘，按照他自己本身哦，在乙烷有无哈，挑啊卡，然后以这么多年的经营，其实他打这个仗就够了。结果他因为贪心，想要把民众党白色的这些这个支持者想要纳为己有，所以呢，他来见的这个柯文哲，就没想到因为一再也告诉过去七个人哦，那1987年那个那个时候就打死人在台北市锦州街帕西姐的幸福诶那男子这个事情，又被人家呕出来啊。照例来讲，你那个西瓜刀画一画，你都承认了，对吧？这个代志你就承认就好了嘛。啊，是讲你要恭喜冤狱啊，不，你有没有提起冤狱赔偿啊？有没有提起再审啊？那这些事情你动作你都没有做，你起码可以讲，那时是你定比中博，那时因为戒严时期啊，所以是被迫害，也没有审判，没有审判哪来的一审二审高等法院你还上诉？所以你讲的话经不起考验，这些被人呕出来，反而伤到你中东锦嘛？那对柯文哲来讲。死猪不怕滚水烫，我不爱管啦，我已经不爱管你高鸿安啊是啥物啊？我刚刚想着讲哦，中东锦万一当选苗栗县的苗栗我就差几招，我的地盘甚至有高鸿安啊台北有黄珊珊这地盘差下来，对我自己有帮助的地方啦哈。所以呢，那么选到这个时候来啊，我都已经看不到那个白色的力量，那个白啊，像白色的车子经过了一个以前的那个苏花公路，你知道吗？以前的苏花公路白色的车子哦，经过苏花公路的隧道出来了，就变灰色。的现在白色的力量跟黑色弄在一起混在一起以后，已经变成黑色的力量。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 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都会叫我漆油漆，我就想到我自己买那个白色油漆桶，一罐包六七百块，啊，另外要买一个25块的色母，加什么颜色那个油漆桶变什么颜色。啊，可是你色母加越多那一桶一定是肮脏不能用。柯文哲的民众党看起来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黄鹤三立电视荣获第57届电视金钟奖五项大奖。 感谢所有还在为内容制作努力的人们，这个奖是属于你们的。 谢谢你们成就了这个节目，谢谢大侠时代，谢谢。 感谢天顶众神明，华人民俗第一品牌。 早早生日啦！ 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与肯定，优质好节目尽在三立。 武装直升机加入韩美军演，因应朝鲜半岛局势升温，韩美加强合作，美军更派出可远距发射弹药的 B-1B 轰炸机驻守关岛，警告北韩意味浓。东亚由北韩试射威胁，台海同样危机四伏，尤其22号中共20大闭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更加巩固，武统议题再发酵，国际高度关注。短短一周内两次受访，重申美国护台立场不变。 Our focus is on work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at region to ensure that the Indo-Pacific remains free and open.And secure and stable. 应对台海危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态，将持续与盟友合作。而美国副国务卿24号将飞往东京，与日韩外长举行三方会谈，台海势必再成焦点。三立新闻华讯报道。 身穿阿美族服饰，顶着绵绵细雨，台北上柯文哲参加原住民族运动会，但原本这时间他人应该在台南浮选。 因为两个礼拜前有下过好雨嘛，所以现在水面算地里面是饱和的。那估计我们今天的降雨量会比上个礼拜低了。但是它致灾性大概差不多。 说是担心这周末热低压外围环流影响发生致灾性豪雨，决定留在台北。但这决策的确来得突然，因为从周三开始，党部就公布柯文哲将南下进行10个浮选行程，一日来回。但就怕上周台风市长不在台北的舆论再度上演。21号下午，幕僚先是严拟取消党务行程，晚间6:19新增市政行程，凌晨柯文哲才从云林北返坐镇。 我也没有坐镇。我们就是每次那种灾防，你知道吗？那长官就要假装去视察这个灾防中心。其实我跟你讲，现在都已经异化了，你知道吗？我想美国总统空军一号到哪，全世界各地他可以指挥整个美军呢，也不可能说一定要坐在白宫嘛。 柯文哲开酸，可蓝绿议员不买单。 为什么用临时取消呢？那这4个字不但让市民觉得柯文哲市长没有诚意，并且还有作秀的意味。柯文哲市长，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那么是什么呢？ 柯文哲每次都要出了事被骂以后，才要乖乖的留在台北。 这回北市水门 SOP 也更改，原本是关前6小时通知车主移车展开脱掉，新版 SOP 则是发预警讯息时就预告脱掉，等于不管疏散门关不关，大家都要去移车，避免北市水门案又重演。三立新闻简宏琴、廖美君报道。 乌云入夜没多久后，水汽凝结成云雾，在山谷间出现了琉璃云海。 台北市长郭文德原本这礼拜要到台南来补选，结果前一天应案吼临时取消行程，那人讲有可能这个礼拜吼，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台北市有可能会有大雨啦。那呢，你顶礼拜才讲无爱倒来作秀，这礼拜搁取消行程，啊，顶礼拜柯文哲剩家己的嘴皮，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咱看一下新闻画面。 好，主播忙带来关心，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一早是出席原住民运动会的活动，但其实今天原本同一个时间他是安排要去台南浮选的党务行程，临时取消来增加市政行程，就被解读说其实就是因为担心像上礼拜台风造成北市多起的灾情，还有关水门被骂爆，因此柯文哲这礼拜才决定坐镇台北。柯文哲怎么解释？马上带你来听。 其实下雨是要到下午晚上才会下的，因为两个礼拜前有下过好雨嘛，所以现在水面上地里面是饱和的。那估计我们今天的降雨量会比上个礼拜低了，但是它致灾性大概差不多，因为它水已经饱和在下，出现土石流机会比较高，特别是在山区， 啊，不过这样的，那雨日下午才会下。 市长，你上次上周才说如果作证的话是作秀，但是不到一周，你这一次决定作证，是不是用行动来自打脸？ 没有，我跟你讲，我也没有作证。我看我们市长每次那种灾防你的哈，那长官就要假装去视察这个灾防中心。其实我跟你讲，现在都已经异化了，你知道吗？ 好，可以听到，其实柯文哲是不认说他这礼拜留在台北是要作证。他说，因为有些人会亲自到灾防中心去指挥，但是他没有，他是说相信台北的医化设备。而这一次北市为了担心说像上次水门案事件再度重演，因此也修改了 SOP， 原本是在关水门前的6小时会通知车主来进行拖吊，现在是只要发预警的讯息就会希望民众能够先脱掉，也就是不管疏散门关不关，民众都要先脱掉，避免来造成罚单的问题。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 什么叫做假装视察？那个没有用的视察，那是你没有用，你才觉得是假装视察嘛。有用的首长会带着他的局处首长、他的幕僚秘书来问说，这边能够怎么帮忙？即便没有经验，也可以问看看过去有什么惯例。一些比较资深的公务员，你怎么会觉得是假装视察？是你没有功能，你才觉得你是假装视察吧？所以呢，上一次2018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高雄的选情？这个叫823水灾。 对， 那个时候蓝营喊出3000挖哥5000什么天坑，到今天都没有人算出这个数字来。但是在韩国瑜的渲染之下，改变了当时的选情。柯文哲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大雨来影响到他民众党本来有可能预期的战果呢？待会下一节节目我们继续回来讨论关于这个台湾2022的选战，拜托大家不要走开。一场大雨考验的是县市首长的应变能力，结果他说这个叫无谓的作秀，然后他说这个叫做不需要太在意，台北市政府没有疏失，讲了半天呵呵比台个赛劳，什么意思？就是本来民众党可能预期的，包含高安、包含黄珊珊的选战，都在这一次全年度最高的负面声量这个影响之下，哇，我想民众党支持者非常的焦虑。报道这样子写，台风天跑浮选，结果引起民怨，柯文哲负面声量飙到近半年的新高。为什么呢？因为周末北市豪雨成灾，柯文哲不但人不在指挥中心，而 SOP 失灵之外，还提出这个其实是作秀说，引发民怨。不只是这个样子，他还回应说，这个他在事前已经说这个是视察作证叫作秀，事后关水门结果车子泡水被轰，他给市民的回应是说，我无所不在，变成民进党的噩梦，我是第四组的候选人，已经变成民党噩梦，打不死真奇怪。人在问你说台北市政府啊，你啊我车泡水你要怎么处理，他说啊，我变成民进党的噩梦，我无所不在，你们都在抹黑我，你们都在打击我。结果黄珊珊出来打脸，柯文哲说50台车泡水，如果没有都没有疏失啊。那黄珊珊说，那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给他合理的时间移车，应该要补偿。已知啊，有车子有人在里面，甚至还有音乐节办到一半啊，这个东西来不及撤出，造成设备的损失。柯文哲欢喜欢得不是一天两天呢，我们看看他曾经在网络名人猪什么的节目上面齁讲出，他有一次去参加228的活动啊，结果碰到下雨啊，看着到处都是属下帮民进党官员撑伞，这个就叫做政治的语言啦齁，因为这个很明显紫色。台湾有政府这么久以来只有民进党吗？但是呢，只要他活着，一天都不准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跟你讲，他讲这种话，你可以想象哦，网友高潮，群起吹捧，然后民众党喊出新政治，你可以想象他想那种画面，讲那种话，他想要的画面嘛，其实就是习近平去买包子嘛，所以呢，这个他讲这种话，他的确就是有达到他的短时间、哦、我们刚刚讲了具有时效性 有声量 有作用啊，但是有 就短线操作。 对啦，短线的这个买空卖空。结果呢 被人家贴出这一张照片，这个是什么照片呢？首先他上面写，我们首长给人家撑伞都会被我当场痛骂，只要我活着一天都不准。那网友就说，诶啊，这个是柯文哲撑伞，这是柯文哲撑伞，柯文哲撑伞，不止柯文哲，黄珊珊撑伞，黄珊珊撑伞，柯文哲撑伞。于是这里的结论就是，难道这里的柯文哲应该是啊，我们讲已经离开人世了吧？ 我们怀念他。 不能给人家撑伞，那就可以给人家擦汗吗？还记得这个现在也在打拼市议员之前的是发言人吗？还是 发言人？ 这位黄学姐，擦汗，撑伞。我不太能理解颜若芳，我们这个台北市民是真的喜欢看这种表演性质的市长吗？ 我觉得先来看一下，怎么原来只有他可以，其他人都不行。大家看一下，觉得这是那时候去柯文哲带团队去视察一下，我们以为是去医院，因为整套装备哦，从那个防护衣啦、帽子啦，然后 N95 啦，全部整套装备都穿上去，以为他要去医院里面视察，但殊不知他是去户外视察车来宿，去户外，陈其迈是戴个口罩就去那边看，他穿的这个，我觉得这不叫作秀，叫什么？我不晓得你去户外，然后去车来宿看这个，然后你穿成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好，那个撑伞这个部分呢，我马刚刚经常就喝酒，真的网络上很多人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悼念柯文哲的影集或是照片集吗？好，柯文哲其实不止一次这样子回力标自己打到自己，那不要忘了他曾经很应该说，你只要去 Google 回力标打到柯文哲， 穿着羽绒衣到处寻找木材。乌克兰全境天天遭遇空袭， 总统他现在都在干嘛？拼总统，好、哦，然后说跟企业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说是拿刀叉吃人肉，就是不是他后面全部都很多没有登记，都跟企业在吃饭，甚至跟中国的企业在吃饭，所以。柯文哲的回力标，我觉得现在很多民进，应该说很多的年轻朋友，包含说很多的中间的选民、年轻的支持者，其实一直都越来越不相信柯文哲所讲的话，所以导致说柯文哲在前很一年多前，还两年前开始有很大批的退粉潮、退战潮，因为觉得柯文哲你讲话真的没有办法信。那张老人，你说？他这样子的一个原来都是在帮人家撑伞啊，不都是人家帮他撑伞，我觉得罪魁祸首真的要把他叫出来啦。金牌林大哥他自己有自首了。金牌林大哥，你真的是当初打造的柯文哲真的是打造的太好了。因为呢他自己就有讲说，他说有人想帮柯文哲撑伞一定是会被我阻止，所以以前我们看到那些所有照片，柯文哲都是淋雨啊这些，原来一切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其实柯文哲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只要就是会人家需要人家帮他撑伞，或者是说当他出问题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错，包含这一次泡水的车子，因为我在想说 Holy God 仔，好歹状况不是出现在淡水河，因为我们大同区是在淡水河边， 对， 我们很多的支持者，因为老社区是真的没有地方停车，所以他们老社区没有地下停车场，所以他们车子真的都会去停在河堤边，然后再骑摩托车或骑脚踏车去换，他们就说哦嘞嘎仔嘎仔鸡盖不西，但是我觉得柯文哲的你的疏失，我觉得你不要再推给别人，因为按照这个所有的你的 SOP 就是六个小时前你要通知里长，要广播警察，要去搜寻那个车主，去通知他，如果真的再不行，你们自己在那个水门边的这个告示上面，就是说防灾汛期、哦、然后如果你没有及时收到通知，没有及时去移车的话，就是拖掉、哦、加罚锾，所以这就是你的 SOP， 但是你 SOP 出问题了，你的 SOP 只剩下选举的 SOP， 只剩下你自己选总统的 SOP， 我觉得你真的你是台北市人民的梦魇，不是民进党的梦魇，真的大家都是噩梦，你无所不在，大家真的很希望说都在帮你算柯文哲还要再做几天，赶快下台好不好。我跟你讲，我们很多的选民说齁看他就去耶，齁现在齁家在剩几天而已，再帮他倒数所以柯文哲你不是民进党梦魇，你是台北市人民的噩梦。 你说的黑白配，一方面我们在猜测他想要民众党的支持者， 但是另外一方面，会不会也是希望想要柯文哲的政治口水跟他的声量攻防？问题是柯文哲有帮别人辩驳过吗？他会在选举的时候帮不同政党的人讲话吗？这个是中东锦会不会算盘打错了？另外一方面，大雨影响副声量，大雨冲垮柯文哲啊，你怎么看？ 我先说啦，各位真的不太了解啊，柯粉啊，根本活在平行时空。我们在讨论擦汗啊，在讨论撑伞，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去帮阿北辩护吗？哎，天气这么热，擦个汗有错吗？关键在哪里？你是怎么嘴人家的？更夸张的，我还看到几则留言，什么呢？阿贝视察的时候双手都在忙，忙着呢用手机一话来指挥，他哪有手撑伞？幕僚帮他撑伞，基本上错了吗？你对的这种人哦，遇到这种铁粉，你怎么跟他讲道理呢？简单来讲，别人都不行，阿贝都可以。柯文哲做任何事情都是苦民所苦，都是有原因，都是有理由的。所以啊，这就是柯粉啊，黏着度很高啊。第二个，刚才讲到豪宇特报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柯文哲跟他团队洗白最好的机会，他应该就去台南吧。然后示范什么呢？示范三级强化开设，然后呢，一化自己无所不在 ，SOP 呢继续呢横行无阻，副市长可以在官邸哦，基本上指挥落地，继续呢耍好大官威，发言人们呢继续度假，而且呢边工作给大家看。没事，基本上就证明，哎，这一套是真的很有用的。你们都误会我吗？现在惊吧？为什么？再来一次嘛？因为这些东西好难的， 这 拍谁？ 这个真的 根本经不起考验嘛。所以你会发现哦，现在拉警报。所以呢，上至柯文哲，下至陈志涵，还有这位呢好大官位的副市长，都要干什么？哇，回到呢所有人每个县市首长都清楚的，你看他现在敢不讲什么强化三级开设，我柯文哲无所不在，不敢嘛。那才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拿砖头砸自己脚。可是我说的啊，柯粉会在乎这一些吗？但是啊，柯粉是柯粉啊，多数正常人都知道这个是前后矛盾嘛。上个礼拜的振振有词，这个礼拜啊剩下的吹配，这是啊，第二个要说的。第三个，我简单来讲，柯文哲一定干嘛跟你做导演周东锦这个啊，他的想法不是只有弱方这么简单，他野心的想法是啊，哇，我要是啊跟中东锦哦做个样子的话，我要的是国民党整个中台湾的地方派系啊。所以你看，严宽仁、严家哦，啊，现在呢周东锦，哎，你会不会发现国民党地方党部主委的组成哦，就是这些人啊。要不然就是议长啊，省农会系统啊，派系的、啊、家族政治啊，特许行业啊。柯文哲以为这样子啊，人家国民党地方派系哦，没输啊，该瓦贴啦，该摆啦，烧黄纸啊，纳投名状。各位啊，周东锦啊，跟我很认同瑞德哥说法，他有他的盘算啊，他的盘算不是要吃白色口水，什么意思呢？垫高自己未来跟国民党跟叶恩之啊背后老板啊，哇，帕拉克的筹码啦。哎，也有人要争取我嘞！你要不要将来呢来个同舟计划 2.0， 如同迎娶花莲王一样，让我衣锦还乡？哎，我做再丢，这是周东锦的盘算哦，这也可以想象啊，一定丢嘛，要用这样的方式嘛。可是需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柯文哲合体？你得到了什么？谁是主人，谁是啊客人，看得很清楚。 哎，对对，不好意思，你刚刚讲这个，我们就很有印象。傅昆萁是立委任内这个股票炒股案判刑， 被判刑 关了之后没有褫夺公权再回来当立委，这个同中计划赢回来，现在在党中央吃香喝啦、嗯、 对， 然后这个几十年前刀子不小心划到人家肚皮、哦、啊，这个不是性侵，是不小心 不小心 睡到啊，这个就是黑道。那我觉得国民党也双重标准啊， 没有啦，他那个排黑是有一 个 等一下等一下 先让我讲完、啊，当然这一切创造啊，让柯文哲欧软木啊，或者周东锦去玩这个始作俑者是谁？就朱立伦他自己嘛，朱立伦也前后矛盾嘛。你真的觉得人家是黑道的时候，那为什么去年就任党主席的时候，你要用黑道议长担任呢苗栗县党部主委嘛？啊， 啊，那时候人家有情有义啊，给我们看那画面啊。周东锦也讲说啊，去年在四项公投的时候，蓝军把我当英雄啊。啊，我们都知道地方党部主委要总集啊，要想办法呢去啊筹经费啊。朱立伦那时候借重黑道的力量，基本上认为周东锦啊，天要给他宅情加厚了。现阶段是怎么回事？你忽然又觉得他是黑道，只因为你朱立伦的党中央没有办法搞定啊，苗栗国啊，地方派系嘛，所以这时候忽然就变成是啊，哦，最高道德标准。所以我说始作俑者是朱立伦，机关算尽，自以为聪明。然后呢，第二个好笑的人叫做柯文哲，觉得我这时候就可以见缝插针了，我就可以跟当年的韩国瑜一样哦，柯文哲为什么跟地方派系有渊源？然后大家都知道啊，韩国瑜当北投总经理啊，那个是张家在瞧的嘛，因为沈龙会嘛。他以为有这样的渊源就可以如法炮制，也收纳周东锦，就好像自己是韩国瑜一样。韩国瑜当初没有论述被人家看草包啊 ，Thank you 讲得很对嘛，他自认为自己哇白色力量，我声量就管呢，有空战结合陆战啊，哇双效合一有够强诶，政治是这样算的吗？地方派系啊，最主要的金库跟自己的子弹是什么？不是那个亲戚啦，是经脉跟人脉。请问这些地方派系跟柯文哲合作摆个样子，我就把人跟把组织就交给你哦。柯文哲异想天开，也想得太简单了。 简单补充一下，我觉得朱立伦其实对苗栗这一局啦，就五个字啦，就尊重苗栗国啦。因为当初是徐耀昌去跟朱立伦秘书还有那个秘书长，他讲说不能提中东锦，因为他会有案子。 你现在是在帮他甩锅是不是？ 不是甩锅，我在讲那个内幕，就是这样。 好， 那后来是因为他们派系问题嘛，所以现在又徐耀昌又跑去挺中东锦，所以其实他就是说这个地方派系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化解啦。那党中央其实我觉得能够借力很有限啦。我觉得跟柯文哲的状况不一样啦，柯文哲他就可以自己去决定要去跟中东锦合体嘛，他为了他自己的声量。可是我觉得柯文哲最近真的一连串的言行真的荒腔走板。我看网络上有一个笑话，他是讲说，他说一般民众跟 你眉头一皱，我就知道你要讲干话， 是真的，就说 是笑话哦。 就说他是讲说那个一般民众跟柯粉最大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说，一个是不信邪啦，一般民众不信邪，然后柯粉是信邪啦。那为什么？因为柯文哲不是之前讲说，我没有通知那些水门外的车主啊，叫你们赶快移车，你们不信邪嘛，所以民众是不信邪。那柯粉信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谁是邪呢？哦，我刚刚看到这个图，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邪啦。就是，所以呢，你知道柯文哲真的是不晓得他到底哎干嘛？我都跟他 不要自己忘词就 Q 别人了， 我没有忘词。然后柯文哲还有个干话，就是人家在骂他说，哎，你这一次你上次不回来，你为什么这次要回来？对，他说我回来也不是作证啊，我是回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啊，你上次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你就不会想要做完？然后他为了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还举美国总统当例子啊。他说美国总统一般也不用坐镇白宫啊，他只要在空军一号上面可以指挥全球美军啊。拜托一下，那我问一个问题啦，美国的纽约市长会不会在纽约有发生风灾的时候跑去洛杉矶啊？不会嘛，你把你自己自比为美国总统啊，我觉得超扯的。但是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柯文哲留给台北市政府最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个超烂的一个官僚文化。他现在让他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员都没有当责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有的人呢，只要反正呢市长是这样，那我何必要做事？发生事情我在家里面我胡乱一下说在官邸，然后因为副市长根本没官邸，是宿舍，他讲我在官邸，好像听起来很大。然后胡乱一下在官邸，然后或者发言人可以去度假，都不用在发生事情的时候赶到现场。 你这太爽了吧？全部一化了，干嘛呢？ 这个叫 work at home。 对，就是说这个是很烂的官，因为以前我也在公部门做过事嘛。你一个市长如果在发生事情赶到现场，你下面的公务员全部都跑去嘛。可是柯文哲都不用嘛，所以下面人都觉得不重要。度假，在家的在家都无所谓。我觉得这个文化是需要下一任市长好好的去改变的。 在家上班可以有绩效的工作有哪些？那就过去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发生过的，有可能是上网络论坛留言当网军。讲到网军，我们就不能不讲大数据专家了。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他在任职资策会的期间被爆出违法兼职一个叫做科智公司的处长，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有一个政府补助计划的专案在领薪水，在资策会上班，另外一方面又跑到科智去兼职，被现任的资策会执行长讲说，只要你说你有兼职，我们马上告。看一段新闻画面。 我相信资策会现在已经在网友的心里面给他一个冲锋号，这个策已经变成侧翼的策。 就连选举号次抽签，高虹安还是气扑扑，隔空杠上资策会。高虹安被爆出在资策会任职期间违法兼职科智公司处长，他强调自己曾代表上台介绍科智企业，画面还是由资策会上传，而且主管都知情。不过资策会重申根本查无申请兼职记录。 我打从资策会逼到出去的西方事业，这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够兼有他的职务或者领他的薪水。资策会到目前为止内部都没有任何一份文件是跟高虹安申请要兼职是有关的。高虹安去到外面俨然好像他兼职科智企业这件事情，资策会的人都知情。在这个事情里面，高虹安其实把很多的概念混淆，自己都承认他有兼职的话，当然就是直接提告。 员工合约清楚载明有兼职情形就得依规定办理，但目前就是查无申请文件，而且争议还不止这桩。因为高虹安辛辛那提博士论文被资社会指控涉嫌抄袭，资社会也表示目前与律师讨论后续诉讼事宜当中。 违反著作权法是告得逞，最主要是因为他的论文看起来大概有18000字到20000字，那这中间至少有那个3000字到4000字是重复的啊。那重复的是他跟资策会的同仁一起写的，著作权应该是归资策会所有。 著作权法权威律师分析，确实有违法疑虑。而笔名翁达瑞的旅美教授陈时奋则建议资策会到美国提起版权诉讼，因为论文有放上3个美国机构网站供人下载，已经侵权。不论论文抄袭或兼职质疑，高虹安恐怕与资策会走向对簿公堂。 那我也希望资策会可以悬崖勒马。 资策会准备硬起来提告高虹安论文有无侵权、兼职是否违法，争议持续延烧。三立新闻李维婷、朱君台北报道。 虽然说政治使人疯狂，但我不知道这么疯狂。作为一个看起来是学者专业来从政，作为一个看起来是科技大数据专家来从政，最后居然可以睁眼说瞎话。我们本来以为资讯相关的行业它都是讲求数据、讲求科学，结果明明你就在走钢索，却又说这个自己不危险。怎么讲，我要两件事情跟大家先报告一下。第一个，论文这个东西是各个大学甚至是研究学术研究机构重要的绩效指标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补助，为什么会有计划，就是希望说这个论文上面有它的著作权，有它的数量。而你在这个计划领了钱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那个著作权当然就是属于别人的，你再把它拿来自己的论文使用，这会不会在研究计划跟论文里面一鱼双吃？一鱼双吃这也不是第一次。这个礼拜爆出来大家正在讨论的热点，就是高虹安可能在资策会申请研究计划的时候一鱼两吃的去吃什么，去担任民间公司的处长。 处长，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可是其实这个是有合约载明的，更何况是他好像没有报备、所以这个是有可能被告的风险。焕哥怎么看？ 我觉得我原本以为民众党里面党主席柯文哲齁、已经是真正已经说瞎话的冠军，但是高虹安不是这个不是输的英雄出现之后，我觉得柯文哲已经落居第二了齁、所以下一届民众党党主席如果这个党还在的话，应该支持高虹安齁、咱台湾人说吃果子爱拜树头齁、你如果有人没拜树头，咱就说啊算了齁，没拜树头啊，高虹安如果没拜树头，他又冰过头来将这张树给斩掉。他昨天把资策会那个策齁改成侧翼的策。这真的是忘恩负义。你从资策会拿了多少好处，结果你竟然今天只是因为资策会现在执行长把实情把事实讲出来而已哦，你就直接把资策会打成侧翼。你让资策会里面这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情何以堪。也许在昨天之前资策会来对柯林伟郎还觉得说啊，高虹安齁当年齁啊那个还有一点点同情你，但是你昨天把资策会整个打成侧翼之后，我认为资策会里面不会再有人同情你了。好，我们来看高虹安的严重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他拿公费去读博士，四个学期修学分已经证实了，因为卓正宏执行长在立法院讲得很清楚，前面三个学期资策会没有人知道，一直到最后一个学期才跟他的长官报备，他因为他有申请，所以长官才知道，这已经是事实了。第二件事情，他去兼任科智企业的处长，高虹安意图拿一张2016年南港电脑展 他当导览员拿着麦克风的，然后呢旁边是蔡英文跟当时的经济部的次长沈荣津的照片，来证明说资策会知道他在科智兼职、哦、然后呢这个民众党的这个红卫兵们呢，哈，或高雄来红卫兵们就很高潮，就到处去跟人家哦，看你们翻车吧，陈柏惟立款六北共，你翻车了哦。一张照片能证明什么？请问一张照片能证明什么？好、哦，我做这一行以来，跟我合照过的人，或是我跟别人合照过的人，没有一万也有五千吧？啊，我能证明什么？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哈、哦，没办法证明什么。其实高雄来很简单。你根本不需要拿那么多照片，然后看图说故事。你只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拿出你当时的书面申请的公文。如果说因为年代久远，你的公文不见了，因为现在资策会显然找不到这份公文哦。哦，我强调，这都是卓正宏执行长说的，资策会现在找不到这份公文。第二件事情，你好，就算没有公文，你告诉我们你当时跟他报备说你要去科智兼职的那个长官的大名是什么？2016年的代志，高进宝叫老当，你那么年轻，智商那么高，又匪逃匪，应该都还记得吧？六年前应该都还记得你当时的长官是谁嘛？对不对？所以刚好你只要做这两件事，但是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申请。资策会员工服务条约合约，大家看哦，这个版本是104年的版本，所以高虹安是在2016年去兼职的，所以他是适用这个2015年的版本。这条来对下个清清楚楚，好、哦，第四条，乙方承诺，乙方就是资策会员工嘛，哈、哦，甲方是资策会嘛，哈、哦，乙方承诺在任职期间，非经甲方事先书面，请注意书面同意，不得为自己或第三人从事与甲方营业相互竞争之活动，如果有兼职情形，应由甲方应该以书面齁悉依由甲方有关规章办理。有关规章就是你要申请。好，高虹安你有没有申请？有的申请你就把那个当时申请的公文拿出来，我们就闭嘴了嘛，对不对？卓正宏执行长昨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哦，因为高虹安讲了两次他跟长官报备，一次是他出国去读博士，第二次是说他去科智兼职，他说我有跟长官报备。卓正宏执行长昨天特别讲，他说我把当时的长官全部问过一轮，包含他的那位在补习班教他的老师，当时资策会的执行长吴瑞北教授，他说没有人有印象高虹安有跟他们报备过，不是现在资策会的人，是当时高虹安任职时候的资策会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你有跟我报备过啊。那高虹安，那请问你跟谁报备？你是用宝贝吗？把新民报比吗？还是跟阿飘报备？还是你当时我排除最后一个可能性，你当时真的有报备，但是现在那个长官不认，因为出歹机啊嘛，我不敢认了，我没有报备，口说无凭，那也可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也可以，你把名字讲出来，我们来对质嘛，请他到立法院对质嘛。你完全没有报备，所以呢，我说高虹安你是占尽便宜，这位其实这一位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常常应邀在地球各国后飞来飞去到处演讲，对对对，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以破暑班读到第二年下学期申请进修，面试郭台铭这本书写了九成，才让郭台铭本人知道，辅导科智辅导到兼职，这是个硬上弓的惯犯。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不代表这些行为是被允许的，偏偏要吃干抹净。高调到让人看不下去，被电就是自找的。老柯指柯建铭哈，一路提醒，偏偏高虹安这个白目还要出言不逊呛虾，看不懂老人家的厚道。老柯有没有一路提醒？有哦，老柯从一开始苦口婆心劝高虹安公，你就诚实以对，你不永远到后来昨前两天老柯讲的比较重的话，你不是永远的天之娇女，你也不是永远的人生胜利组，你还去呛虾。连柯文哲都帮着呛说啊，柯建铭，你到新竹，你在新竹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柯文哲，你会不了解柯建铭吗？你喊柯建铭熟悉几十年，柯建铭是一个牙医耶，他如果这辈子要荣华富贵，他就他那个，你不要用现在的牙医去看以前的牙医收入是比现在牙医好很多的哦。当时他在竹科开牙医诊所，如果他真的要钱，他何必从政？ 而且他的从政是在戒严时期，在党外时代他就已经去从政了，去参与党外活动。你觉得这种人他在新竹，你要说他吃香喝辣，你说他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吗？而且别忘了，新竹是在林志坚之前一直都是国民党在执政啊。柯建铭如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国民党不会把他挖出来吗？而且民进党中央执政也是2016年以后的事情，柯建铭做了几年的立委了，他能做什么事情？所以柯文哲不要用影射的方式，还有高虹安，把你的公文拿出来，或是你跟谁报备拿出来，你如果拿不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案子齁，对你的影响已经实质上造对你的民调已经造成影响了。再加上中东锦在讲说竹北人有个8000万1亿很正常，我告诉你高虹安，你的很多的支持者可能就住在新竹，可能就住在竹北，你觉得他们会有8000万跟1亿吗？也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38岁就有1000万的存款了，这你也你真的也算人生胜利组了齁。因为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存款？因为你过去不管是读书也好做什么也好，几乎没有花到自己的钱嘛，你都用公款嘛，都用出社会的钱嘛，因为在美国读个博士一年3-500万很正常嘛，你几乎没有花到自己的钱嘛。所以我觉得高虹安诚实面对问题，不要以为用你的网军或是用一些那看图说故事的方法想要去扭曲事情的焦点，不要再拿照片出来，我们不想看照片，我们要看的是公文。 因为高虹安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啊，我们也是第这一届立委的同事啊，所以有一些感同身受的地方，那从财产来比实在是也是输很多啦齁。那其实我小时候也受过资策会的补助，我国小是念资讯班的。我不会去骂资策会啦，我不认为这样子一竿子打翻一艘。我要再讲一个小故事，阎若芳前一阵子去扫街，我刚好有幸陪同，那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跟我照相，照一照之后他说，我说哎呀、欸啊、在哪边工作，他说最近很红的单位 资策会， 然后我说是资策会啊，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的走了。我说这个人会投给高虹安，我投剁给你。你莫名其妙吗？我在那边好好工作啊，你没事去打我干嘛？我是做错什么事情？哎、欸，你们小时候不学好啊，怪我现在现任的是莫名其妙，这个一定是让大家反弹的。第二个，我在电影业的时候最严最怕什么？最怕禁业条款。我们当时在做好莱坞的案子的时候，我们是一张图片都不能露出去，我们露出去一张图片要赔一个案子。那为什么这个禁业条款在高安身上我完全看不到资讯人的安全跟担当？你跑去资讯同业，你看刚刚那个他刚刚欢哥给我看的、那个重点还不是在兼职，兼职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打份工，下午打份工有什么了不起？ 不能有竞合关系。 他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在竞争产业竞争之行业去工作嘛？你这个竞业等于是我底下领你的薪水，我哪知道你是客户的技术、客户的计划，是客户研究的结果，去招去那间公司做处长、做组长，何况你个相平领薪水，所以。我不太能理解，就是身为资讯人，我很惭愧，我很难过，就有这样子的人代表我。 那当中高虹安的长官哈，因为他柯志是资策会辅导成立的公司，那他的长官，他当时他的长官其实是也有去柯志辅导成立，但是他有跟资策会报备，重点是他那个长官没有领钱。完全没领钱啊！高虹安到现在，你有没有领两份薪水？你不要告诉我6年前事情你忘记了吧？啊，是讲你一想弄安呢，弄领真多钱，所以已经搞不清楚钱是哪里来的。 我忘记 了。所以我补充一句话啦，如果过去都是这个样子，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后来从政也都是 part time 嘛？什么意思啊？他有两个老板哦，他到底是领郭台铭的钱，还是到民众党打工啊？将来蛮不狗心的。真的选上新竹市长的，新竹市长是他的正职还是他的副职？因为他会觉得没有差啊，我在新竹市长做民众党的事，或我在新竹市啊做啊郭台铭的事啊，一个人兼三个差哦，基本上合情合理。关键在哪里？政党政治跟职场伦理啊，都是同样的道理，叫做忠诚度啦、啊、叫做什么呢？叫做呢你自己啊对这个组织还有企业的信任感嘛。如果高虹安过去认为这样是没问题的，你怎么会相信他将来在玩政党政治在玩市政的时候也是 OK 的呢？ 这个是这个我们终于想到怎么夸奖高虹安了，我想大概就是非常有事业心，很会拼自己的经济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2号出席活动，仍旧坐在前新竹市议会议长谢文进旁边。不过跑行程的同时，话题还是围绕在他不当兼职疑虑。 协助科技辅导科技，让国际可以看得到，能见度提升，并且甚至获得了许多的全球奖项。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衍生公司的过程当中去努力的。那我不知道资策会在这样的一个不当兼职的指控当中，他所谓的不当是指不知情吗？ 高虹安贴出2016年穿科技制服替总统蔡英文导览的照片佐证，强调他担任科技企业处长，资策会一定知情。但资策会执行长卓正宏也表示，员工有时会辅导厂商到现场帮忙。高虹安拿出的导览照可能是辅导身份，并不能证明他兼职时资策会知情，因此宣告如果高虹安正式承认兼职，就会立刻提告。 辅导从资策会并到出去的新创事业，这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够兼有他的职务或者领他的薪水。高虹安其实把很多的概念混淆，自己都承认他有兼职的话，当然就是直接提告。 看看立法院资料，高虹安经历明确写出科技企业处长，究竟他穿科技制服是资策会辅导角色，还是兼职处长也算辅导？到底有没有领两份薪水都是关键。 如果资策会在知情的情形之下还要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提告，他们也是违反诚信原则。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交由我们的律师来进行所有相关提告之后的处理。谢谢。 高虹安深陷争议，加上资策会目前查无他申请兼职文件，当事人更得说清楚自己担任处长是兼职还是辅导，差别在哪，否则就是由资策会提告后仔细厘清。三立新闻张浩义、蔡永恩新竹采访报道。 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盛大公布史诗级的超级巨轮 Icon of the Seas 初步完工的内装。这艘地标等级的邮轮超越先前的绿洲等级，船身达365公尺，吃水量25万总吨。邮轮正中间是绿意盎然的中央公园，两侧则是边塔分八大社区，其中5个是游乐区，配备2805间客房，28种不同房型类别，包括3层中级家庭别墅。Icon 的设施基本上就是大到离谱，拥有破纪录6个滑水道、水上乐园、7个泳池，其中包括第一个海上悬浮无边泳池，还有天空步道，专门提供冷饮的鸡尾酒吧、数十间餐厅、攀岩场和一座16公尺高的室内瀑布。和皇家加勒比绿洲等级游轮不同之处在于，水剧院从船尾移到船头，彻底变成一个球形玻璃帷幕的水穹顶，还搭配16英尺高的巨型雨幕，入夜后就是终极海上夜店。船尾区则是小朋友的玩耍空间，在上方7层甲板上有无边泳池，可享受国际海滩俱乐部氛围。值得注意的是，环保意识抬头， Icon 也是全球第一艘使用液态天然气驱动的邮轮，同时搭配燃料电池，冷热温控系统会随着客人登船。 你资策会做工课，假资策会啊来告资策会，啊甚至回头搁怕资策会，再叫假呆假阿宅告阿宅，搁假阿宅搁真阿宅。石琪姐，这样子的人你敢用吗？ 高虹安，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吃干抹净，占尽便宜，得了便宜还卖乖，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种高傲态度。高虹安当然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所以我相信一定有他的这个人生过程中一定有非常多欣赏他的师长们，欣赏他的这些长官们。但是欣赏是欣赏，你必须在不违法的状况底下里面去进行这个被提拔以及被欣赏嘛。那所以当你这个拿着国家的钱出国念自己的学位，以及这个拿着这个国家的钱然后还去赚私人企业的钱的话，那就真的是无良了啦，就是真的没良心。资策会的当年的长官欣赏你，提拔你，给你多的方便，但是不代表你高虹安可以违法，所以那个是关键啊。所以你如果你这个没有在科技企业任职的话，那你其实很容易的去证明嘛。你拿出当初的这个申请表，或者是你就调出你自己历年就是在那几年的报税资料啊，我就真的没有兼差啊，你看我没有拿科技企业的钱啊，我只有拿这个资策会的钱啊，这样不就 OK 了吗？但是他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他是台大的匪逃匪， 但是他不断的在跟你在旁边绕，他没有在核心的问题上面让你一枪毙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证据啦，他拿不出来啦。就是说今天资策会这个辅导成立了这个科制，但是资策会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内规可以允许我资策会的员工在辅导你完之后，我就可以去那边上班，然后我同时在资策会领薪水，所以这是两回事。高虹安一定知道，但是他一路以来他的人生历程当中就是天之骄女，他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很优秀，所以我拿资策会的这些钱，我拿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处长的这个经费，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然后现在回过头来还要叫资策会悬崖勒马啊！我的天哪，是高虹安，你要悬崖勒马，你不可以拿着大家纳税的钱，然后用得这么的爽，用得这么的开心，用得这么的合理，用得这么的理所当然。好啦，那所以呢，在这个徐金煌去访问资策会的执行长的时候，那个执行长就已经告诉你非常清楚啊，我就真的有问过一轮，当年的这些长官呢，通通没有人承认说他知道这件事，知道说啊，这个公费让员工自己去念自己的学位啊，这个公费让这个员工跑去其他的地方身兼二职，脚踏两条船。好啦，那其中当年这个高虹安在资策会工作的这段期间，当时的执行长是吴瑞北，吴瑞北最近名字也常被提到。吴瑞北昨天呢还在脸书上面 po 了一长篇，意思就是说，哎呀，我其实啊，当年我们在资策会的时候啊，我们。贡献很多啦，一直帮国家齁、哦、这个发掘这些优秀的资讯人才等等，说这些东西都对，可是你完全没有讲到重点啊。他说最近一个过去员工的争议是有关创业兼职的问题。哎呀，我跟你讲，在这个书里面哦，我就讲到啦，因为我们齁、哦、资策会就是希望可以打造创业的氛围，成为软体产业的少林寺。诶，一样呢，我觉得奇怪，你们都抓不到重点吗？吴瑞北跟高虹安，你们通通都在旁边打转，没有人质疑你资策会在训练，在培养一个好的这个科技的创业环境以及人才。问题是你有没有违背你的这个资策会的法令嘛？你有没有视国家名气于无物嘛？你有没有视人民纳税钱于理所当然嘛？去做你私人的事嘛？占公家的便宜，赚私人的利益，这是你高虹安最让人不齿的地方。所以你应该要出来道歉，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否则我觉得啦，就是你未来万一你真的选上的话，你会不会一样公私不分？新竹市政府是公家单位哦，他每年是有预算的哦。啊，这边卡一点油，那边卡一点油，来赚我自己个人的利益，可以这个样子吗？你过去的人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你未来是不是也会一样干下去？国家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可以用作你自己私人的利益。这些东西就是最低的限度，就叫做守法。法律是最低的这个标准，你连法都不会守，你还奢言跟人家要选市长。 余老师，我发现哦，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命运啊，或者是说造化，真的弄人。国民党除了权力把林志坚换掉，嗯，然后国民党的声量不见了，桃园陷入焦灼，新竹甚至候选人已经快要被党中央给漠视了，然后再之后变成什么？变成高虹安跟沈惠宏的这个比较，哎，什么意思？我们国民党先把林志坚换下来，结果自己弄到不见，结果主角变成为他人作嫁。还有一件事很可爱啊，我们出去演讲的时候，我会说什么？敬啊，乡亲喜多福乐兄，这市民头家有啊，市民做头家，人民做主人哦啊，所以咱今天选一个民意代表，选咱的新人，选咱的王刚。所以把沈惠宏跟高虹安一比，啊，共同点是什么？柯文哲都有接触过，可是呢，一个有两个老板，一个是一成不是二主，他是一个没有被挖走的人才，是个资深的公务员，是个真正为新竹做事的人。哇啊！结果你看这样子弄下来，我想起民头家要怎选到 会当有足好足清楚的方向。 对，刚才博伟讲的非常好啦，就是说呢，阴错阳差之间呐、啊，刚刚沈慧宏跟高虹安都有个红字的哈，成为新竹选战呢最巧也最奇怪也是最冲突的什么对照组。其实呢，沈慧宏的个性比较低调啦，因为我们知道啊，公务员的美德是什么？才是按照 SOP 嘛。如果你是高阶文官的话，你最了解的地方是什么？长官指示最重要，责任来扛。虽然是呢政务官的事情，可是文官要负责是什么？行政责任或行政程序嘛。所以说呢，柯文哲最喜欢讲 SOP 控。其实我们中华民国的文官呐、啊，尤其是高阶文官都有受训呐、啊，他们最了解那个分际为跟不为之间是什么。所以说呢，沈慧宏有他的专业，但是他低调，不像高虹安碰红喜欢敲锣打鼓。我们从来不否认高虹安很优秀，但是绝对没有像他自己说的这么超级优秀啦。这第一个对比嘛。第二部分是什么？沈慧宏有交通专业，现在大家众所皆知。不论呢什么最年轻的这个车站的站长啦，或是交通管理的专业啦，以至于整个新竹市他当副市长期间，在新竹市的交通软硬体政策的规划之中有他的能力嘛。那对比是什么？高虹安虽然是陈柏惟的这个立委的同事，他立委当多久？当了不到，大概不到三年吧。现阶段他就要开始转战， 更短了，不用讲多久。 好了好了，反正 他都可以。 我没有比较你的意思。 明天周年庆了。 OK 啊，高虹安证明自己的政治能力了吗？没有。证明自己的行政能力了吗？没有。啊，这一点要比较的地方，情何以堪在哪里？我是说人的性格很重要了。刚刚呢，这样选战，我相信呢，在这个电视机观众面前呢，大家一定有新竹市民嘛。你要选择的是什么？真的会做事，然后呢，做人诚恳，基本上不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擦脂抹粉，写了一本呢我所认识的什么老板啊这种书，然后呢，告诉大家未来市政愿请的这个候选人，还是呢对新竹当地完全不熟悉，连九降风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呢，告诉大家，我今天看到他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政见诉求。他说呢，新竹是一个美食城市啊，我当选市长之后呢，一定要行销呢新竹的绿洲美食。我看得有点下巴快掉下来，这种政见哦，基本上高中生、国中生都讲得出来。我都搞不清楚高虹安现在对于自己在新竹这个选战的定位跟角色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真相，越来越多的性格，越来越多的事迹被挖掘出来之后，这场选战进入到35天啊，我相信新竹市民看在眼里，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了。 刚刚这个宇潮哥谈到高虹安到底证明了自己什么能力，我想证明了他自己跳槽的能力，立委当到一半又要去选市长了。嗯，所以这一辈子非常厉害，每个时期都有两个老板，不是每个时期啦，每个阶段都有两个老板，每个阶段都有下一个跳槽的目标啊，非常厉害的人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些也是非常严肃值得讨论的事情啊，因为国际新闻啊在台湾可能讨论度不一定比较高啊，也不一定大家会关心，但是跟台湾有关系的事情我们有必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谈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齁，他一个礼拜内，也就是这个礼拜，他谈到两次哦，他说北京想要加速统一。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报，而他为什么重要？第一个，国务卿他是一个这个他是 secretary 嘛，也就是国家的秘书，也就是秘书长，国务卿的意思，是非常非常重要。他去讲这个话，表示这个美国掌握到的情报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跟水准。另外一方面，台湾的陆委现在是国安会的国安局的局长叫陈明通，他也说出共军明年恐怕会以战逼谈。就是说我边打边跟你谈，其实某种程度他就是会让大家想象到乌俄战争那个时候的画面。那瑞德哥，你认为在这个时候释放这些消息齁，包含你看哦，他说一方面陈明通不只是讲他会以战逼谈啊，他也向对方喊话说武力攻台你不会赢，习近平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他故意用这个两岸比较共通的词汇来回应对方， 也是希望习近平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当美国、台湾都发现这样子的迹象的时候，他会对台湾这个周遭国际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套一句蒋介石以前的说过的话啊、哦，那么他说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嘛。有一年的高那个联考啊，还有把这个当作他的作文题目啊。那么其实很简单，今天是中共二十大闭幕的日子。那么中共二十大闭幕了以后，即将选出他们的中央委员了、啊。紧接而来啊、他们的相关中纪委啦、啊，还有这个中共，其实就是习近平钦点的这些那个相关的这个班底呢，就会浮现。这是习近平第三任，他一任五年，他两任十年。按照往例，他应该要退休，不过他把自己的储君给干掉，判了一个无期徒刑，所以他要做永远的这个权力掌控者，要俗称习皇帝。那么大家要知道一件事，他今年69岁，他不会只做延任一任，他会继续延到他死为止。因为如果他在死之前把权力交出来的话呢，他可能会被斗争。所以呢，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会在死之前做什么事。是在这一任、下一任做什么事。而且呢，他有关于要攻台的这个两栖的相关的攻击舰呢，包括动拐五都拼命在打造，然后呢，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呢也不断的啊，辽宁号、山东号、什么号也不断的打造，现在已经快要打造第四艘，所以这些种种迹象都显示，台湾当然是他想把它吞下来的，这个他所谓的跟这个国民党一些人在附和的什么祖国统一啊，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但问题是他真的是要称霸天下。跟这个美国一较高低，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目的啊。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要做什么？中共想要吞下台湾已经70年了，不是现在才开始，不然就不会有什么823炮战、古林头大捷，就是因为他们想吞掉金门了以后呢，做跳板来吞掉台湾，那很简单。可是你现在必须做什么？要不是现在的总统叫做蔡英文，怎么会有2400亿的相关的飞弹专案，让我们每一年用这个等于说飞快的速度增建每年增加500多颗各式各样的雄二雄三增程什么飞弹来保护自己。你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啊，因为我小你大，然后呢我只好把自己保护起来啊。那美国既然呢、那么提出这么多的警语，我在这个地方再次呼吁啊，在台协会都在看我们的节目啊，美国在台协会应该把台湾的心声跟你们美国跟台湾最大的利益列为最大的考量嘛，请把 AGM-158 的半逆中飞弹卖给台湾，你都愿意卖给芬兰跟波兰的，为什么不愿意卖给台湾呢？那么请把智慧型水雷卖给台湾，请把四艘迪康德罗加号你们已经封存的神盾舰卖给台湾，让台湾能够进一步的保护自己嘛，这才是台湾最需要的嘛。你们虽然把帕拉丁本来要卖给台湾，后来以生产线为由啊，所以呢排挤为由，后来我们不是增购了，我们现在总共有29套的这个海马斯啊，海马斯火箭弹。可问题是，所有包括连刺针飞弹，连这相关的飞弹，交给台湾的日期都往后延啊。你们是不是能够加快把这些军武交给台湾，然后让台湾武装自己保卫自己嘛？这对你美国最大的利益才有帮助嘛？台湾被打下，台湾真的被打下来了，我讲白了啦，台湾真的被打下来，首当其冲倒霉的人就是美国啦，金刚丹啦，中共如入无人之境，直接以后可以从台湾直接整个全部都出去嘛。那金刚丹呢？那你们既然都讲说他中共要打台湾，那你们为什么不卖给台湾呢？台湾真正需要的，台湾真正需要保护自己的，麻烦一起。他现在不是要跟我们合作开发一些武器之类的嘛？那过去也有。那么事实上呢，也加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啊，加强相关的弹药，加强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储存。台湾在不是只有加山计划挖空这个山脉，台湾其实早就已经在中央山脉挖空，往地下挖。我们有地下油库，只是一般来讲不太公布而已啊。所以大家要有警觉性，看看乌克兰，2月24号，没有人想到乌克兰打了几个月了以后呢，竟然打到后来逆转胜，可以把俄罗斯打成这个样子。俄罗斯还必须在这个占领区的乌克兰的这个水坝上面装炸弹，万一我要撤退的时候，棒炸掉，用洪水去淹没这个乌克兰的追兵啊。 什么张飞、 那你就知道了吧，你就知道说，如果不是经过这场战争，如果你不是看到乌克兰人愿意保家卫国牺牲生命，没有人料到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俄罗斯被打成这样嘛。那世界第三大的中共，我觉得他看这场战争的时候心里一定呛起来，对吧？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啦，只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加强我们自己的防卫能力，自己的国家如果不自己救，那谁要帮你救呢？ 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狂贺三立电视荣获第57届电视金钟奖五项大奖。 感谢所有还在为内容制作努力的人们，这个奖是属于你们的。 谢谢你们成就了这个节目，谢谢大侠时代，谢谢。 感谢提灯奖新民，华人民俗第一品牌。 早早生日啊！ 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与肯定，优质好节目尽在三立。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指导对手黄珊珊本命区家户扫街，民众送粽子蒜头，即便是下雨天，民众热情不减。不管是站在阳台比赞加油打气，还是挥舞旗帜，一个接一个，还有路过驾驶大方喊冻蒜。除了在地小鸡陪同，还有他也来了。 我都挤不到市长旁边了。 穿过人群，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陪同扫街，北市萨卡都选情激。高嘉瑜上节目透露，内部民调陈时中跟蒋万安伯仲之间。 陈时中现在除了掌握基本盘，还要拓展年轻跟中间的选票。那当然，因为执政的一些包袱或者是疫情的关系，对他来讲是比较辛苦。大家对于蒋万安的讨论度或兴趣都不高，靠着过去的国民党蓝大于绿这种基础，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民调。 高嘉瑜委员对于选举一向非常的内行。他的分析相当的精确，那我要持续的努力，那也希望高嘉瑜跟我一起并肩作战。 港湖区立委助阵，即便高嘉瑜就站在一旁，陈时中也喊话要一起奋战。而有主场优势的黄珊珊，同天第一个行程也在内湖。 我在内湖南港已经24年了，在这个地方我也算是半个主人吧，我欢迎大家都到内湖南港来啊。 对，没有尬场，在拼命努力争取大家的支持。 不止抢支持，陈时中的竞选号次12号也被网友恶搞十恶不赦。 用这样的形容词，我想都是一种不礼貌的事情了哈。 整个选战过程，大家还是回归到选战的主轴。 陈时中高 EQ 回应时事，但面对北市选情焦灼，弃保操作难度大，反倒可能让基本盘归队。如今陈时中请跑基层，要将人气转换成实质选票。三立新闻张宏、马玉文特别报道。 在男性竞争的环境里面，尤其是像当你讲这么辛苦的工作，其实年轻的女生是很吃力的。 边致辞边拍拍一旁里长的肩膀，拍照时两人更是贴紧紧。黄珊珊出席无党籍里长陈莹如进总成立，被解读积极抢攻中间选票，因为日前蒋万安才跟陈莹如合体刊灾，蓝绿白阵将民调缠斗，争取中间选民是胜选关键，但也让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忍不住再开骂。 民进党跟新民让给亲民党这个人，然后呢，作为亲民党的老兄呢，现在变成无党籍要出来选市长。我个人认为这种变来变去的这种情况，只有证明一件事情，就这一个人这样投机是不可靠的。 毕竟黄珊珊当初以无党籍参选，目的就是将选票极大化。传出黄珊珊团队接到支持者电话，希望他拒绝跟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同台，避免流失中间选票。 这些都是空穴来风，不需要这样子故意做政治操作。一天到晚讲别人，先看看自己为什么丢掉人民的信任。 不过从黄珊珊参选至今，宋楚瑜挺不挺他始终没说出口。亲民党籍的北市前副市长邓家基更公开力挺蒋万安，让黄珊珊能否稳固亲民党票源打上大问号。 那未来会找宋主席来站台吗？ 将来的事情大家拭目以待。 为爱政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禁痛哭失声。 黄珊珊很投机，你怎么看？主席不愿意回应黄珊珊吗？ 大谈日前坠楼的黄义交，但听到黄珊珊头也不回的直接上车。宋楚瑜的冷淡似乎也代表白局关系难题未解。黄珊珊口中的两人合体，拭目以待，能否成真备受外界关注。三立新闻真到最台中 S N 秀报道。 宝岛深恨大节目一直以来走访台湾民俗庙宇，定位鲜明又有创意。 将神明神像请到金钟奖，团队一行人走红毯。宝岛神很大是金钟奖有史以来首位将神明请来一起走红毯的团队，也完成创举。这次宝岛神很大在第57届金钟奖双料获奖，成功敲响双金钟。 得奖的是，恭喜大嘻哈时代 拿走最大奖综艺节目奖，让制作团队喜出望外。 大嘻哈时代在本届金钟还拿下两项技术类奖项，一共三项奖座，堪称金钟最大赢家。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则是由综艺玩很大拿下，节目主持人 欢迎回来 3Q 新台湾。刚刚特别提到说啊，陈明通公安局长讲共军明年恐以战逼谈，化身未落，马上啊，立法委员国民党籍的赖世葆在脸书上说啊，你齁，你们这些人就是选举靠近了，又要打抗中保台了，是不是又是恐中牌呢？啊，陈明通，你有说过蔡英文任内不会有战争，现在又说这个明年有可能以战逼谈，啊，会不会是啊选举巩固选情而立场反复？这样子啊，亲中然后让中国开心的言论啊，甚至是在二十大的这个结束之后，国民党马上发贺电说啊，辛苦啦哦，这个你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方面，这个非常。要促进怎么讲，促进国际发展啊，还有两岸推进两岸和平。他好不容易发了一个贺电过去，结果被官方媒体二度羞辱为台湾区政党。袁志， 我是觉得国民党以后就不要再发贺电了的 啊。真的吗？ 就是大家交往要互相尊重。 是，真的， 对对对， 当然， 所以对对对，所以可以考虑就不用发贺电。本来讲说这是行礼如仪啊。但是如果对方会这样的话就算了。 可是你们党会听你的吗？ 啊， 你们党会听你的吗？ 可能会有，如果我再大一点的话。 你 大家帮忙一下。 你要选立委 帮忙一下，是不是？ 面子不够大。 对对对。 面子不够大，头发少一点面子就变大了。 啊，真的吗？头发越来越少。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到赖世葆这个部分。其实我对赖世葆他说的就是说陈明通讲说明年中共可能以战逼和，这个是在恐中牌，我是有点保留啦。为什么？因为其实国民党现在也有形塑一种氛围，就是民进党如果继续执政的话，台湾青年要上战场嘛。其实是不谋而合。 这个是赵少康讲的啦，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对，因为我们就认为说两岸现在一直对撞嘛，就没有沟通的管道嘛，就是大家希望和平啊，所以好像看不到有一个避战的做法啦。所以赖世葆这样子去质疑陈明通，我是觉得保留。可是陈明通的说法确实是有反复，这也是真的嘛，因为他本来是讲说蔡英文任内不会有战争，那明年又说会以战逼和，明年还是蔡英文总统的任期啊， 五月嘛。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反复， 所以不一定就对了，而五月前五月后的差别。 对啊，那他讲的大家的确是会这样质疑啦，所以我是觉得一半，他讲的一半我觉得支持，另外一半是觉得有保留啦。 洛芳，每一次在讲恐中牌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在讲我们这些所谓守护台湾主权的人。可是我们不恐啊，台湾到底是谁恐啊？国民党如果也不恐，民进党也不恐，那所以到底是谁恐？啊，如果没有人恐，谁会打恐中牌？这讲的是什么恐龙语言？我真的听不懂。你看蓝营指责绿营打恐中牌啊，问题是我们就不恐啊，到底是恐什么？那另外马英九他说我当八年总统，没人说会打仗。啊，然后赵少康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谁比较恐？难道不是国民党比较恐啊？国民党比较恐啊，然后说民进党打恐中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看？ 我觉得马英九，他说他执政八年，对，确实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说马英九呢，他觉得八年是没有战争，没有说好像这现在的强度这么强，但是我们却看到的是马英九外交休兵，为什么？他就是觉得说我不要去刺激中国，我不要去跟别人交朋友，我把自己关起来，我只要跟中国好。然后呢，剩下的呢还有什么舔共跟抱大腿，把所有台湾的一些很多的产业全部都移过去，把台湾所有的经济重心变中国来掌握。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赵少康怕上战场啦，他可能怕被征召，可他年纪真的有点超过，所以不会。但是我觉得说全世界呢，不是说我们在打抗中保台，全世界都在抗共，大家都是在抗共。因为你看日本也把他的那个， 我是不太清楚了，我觉得我是心地很善良。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中东锦会面，被外界称黑白会，中东锦极力撇黑，说心地善良。苗栗县议员曾文学上节目，却揭露议长中东锦在议会的真面目。 中东锦议长不只是自己的这个黑道背景，他在议会的行事作风我觉得也跟黑道差不多啦，就是你只要不听命于我，我就让你晋升，我就让你没办法说话。那他在这个议会的这种所有的唯我